毫无根据的指控，又指议员金乃威多次口出恶言，侮辱警方代表，要求郑丽琼正视和谴责有关议员。警方在信入面说，在今个月12号的会议，叶锦龙要求警方代表出示委任证核实身份，但是核实出席会议人士身份是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的责任。警方代表当时已经多番解释相关法例，叶锦龙仍然针对警方曲解警方代表发言内容。警方又说，在今个月5号的会议，金乃威多次以黑警侮辱警方人员，警方代表已经即时表达不满，但是有关的委员会主席伍海恩拒绝对有关恶劣行为作出裁决。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度较低。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而家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09点，跌582点，总成交金额191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02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9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3元升9元，建设银行5.96跌4仙，中国平安71.6跌2.85，阿里巴巴174元升1元，美团点评72.4跌3.15，友邦保险60.7跌3.65，港交所213元跌8.8，中国人寿12.86系跌6.6，汇丰控股44.6升5仙。融创中国31.3系跌咗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2，英镑8.96，瑞士法郎7.977，澳元4.424，加元5.358，新西兰元4.375，欧元8.4171。每百日元对港元7.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26。日经平均指数报16552点，跌173点。港金现价报1371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81.65美元，卖出1482.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咁另外九龙入口咯，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李郑屋村一段车多，龙尾喺北架山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漆咸道北近芜湖街。另外九龙城的贾炳达道有爆水管，介乎猴王道至到狮子石道的一段贾炳达道东行去观塘方向仍然是全线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3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2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味。 中国研究政策的专家是预测2008北京奥运将会被杯葛，德国、法国、美国、英国的领袖都说不来，或者说我未决定。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有些运动员就不会明说我因为什么政治原因来，他就说北京的空气非常之差，不适合长跑。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2020年3月19日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出现全球大流行，其实全球多国都出现了很多的确诊的个案。根据刚才卫生防护中心的记者会，全球的确诊个案累积已经超过200,000了。而在中国以外的确诊累积的个案亦都是超过120,000多。以至到香港亦都出现了很多嘅输入嘅个案啦，吓刚才嘅公布嘅数字咧，系今日咧就再增加咧十几宗，至到咧209宗确诊嘅个案。而寻日咧亦都系有好多嘅个案啦，寻日单日咧就出现咗25宗嘅确诊嘅个案，系一路以嚟嘅一个单日最高嘅一个数字嚟噶。咁根據政府所分析翻呢啲嘅流行病嘅研究咧，其實近日好多呢啲嘅個案咧都係輸入嘅個案啦，又或者呢啲嘅個案曾經係外遊啦，又或者呢啲嘅個案咧曾經同一啲有外遊記錄嘅人士或者輸入個案嘅人士有緊密接觸嘅人士，近90%嘅個案咧都係呢啲輸入相關嘅個案。咁所以咧就政府就認為咧而家係最緊要就係防止再有一啲輸入嘅個案咧就係、是。在病毒社区那里蔓延啦，咁所以咧就系早前亦都系刊宪啦，咁就系由今日凌晨开始咧，咁就强制要求咧全球咧系除咗中国以外所有地区嘅抵港人士都进行检疫。咁而较早前咧内地咧亦都系有相关嘅一个强制检疫嘅规定。換言之，而家咧即系呢一刻开始咧，咁其实除咗澳门同埋台湾入境嘅人士之外咧。全球所有地區的人士入嚟香港的時候都需要強制檢疫14日，為期3個月噶。咁嗱，而家咧呢個檢疫的方法是點樣做法呢？咁可以在家居檢疫啦，亦都可以在酒店檢疫啦。咁至於呢啲嘅海外翻嚟嘅人士，究竟佢哋過關的時候需要經過乜嘢嘅檢疫嘅流程呢？咁根據就係、是政府嘅天馬台 Facebook 嘅專業啦，咁講到話上機之前咧就要填健康申報表啦。飞机上面要戴口罩，翻到嚟香港咧就要接受体温检测， 翻到嚟香港咧，亦都需要将个健康申报嘅结果咧，俾翻政府，同埋咧就俾一啲嘅联络方法俾卫生署。卫生署咧就会俾呢个嘅检疫令咧，俾呢啲嘅抵港嘅人士啦。咁佢哋就要翻去佢哋指定嘅家居啦，或者指定嘅地方咧去接受检疫。咁仲有两个加强嘅措施噶，第一咧就系需要每一位强制检疫嘅人士咧，都需要佩戴手带啊，我嚟做监察定位嘅用途。第二咧就系话咧系会随机抽样呢啲嘅人士，就算佢而家冇病征都好啦。呢啲嘅抵港嘅人士咧，政府而家都系话会随机抽样，要求佢哋咧攞住个樽翻去咧做一个嘅唾液嘅样本，咁就俾翻卫生署嗰度咧去对做一个病毒嘅测试。咁今日下昼咧亦都再多一个嘅仔细嘅详情啦。就講到話咧，就係一啲長者啦嚇，長者係亦都可以自己去提供一啲嘅唾液啊，或者係深喉嘅樣本咧，就係做呢啲嘅測試嘅。咁嗱，見到咧就係而家就加強咗一個入境嘅一個強制檢疫嘅工作啦。咁究竟係點樣做法嘅咧嚇？大家會唔會都安心啲咧？但係見到即係嚟緊咧，就係無論係今日開始啦，每日咧都大概咧可能有10,000+人嘅人士咧，就从海外咧就系经机场抵港噶，咁换言之咧，其实嗰个嘅资源咧压力好大啦，即系可能要好多嘅手环啦，亦都需要好多嘅一啲强制家居检疫嘅人士啦，甚至咧可能咧好多嘅病毒嘅样本需要检测啦，又或者咧可能加重咧医疗方面嘅压力啦。大家点样睇咧？而家新嘅一个措施吓，呢个加强所有海外地区嘅人士都嚟到要强制检疫嘅措施。大家点样睇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3月19日，大众书局旗下16间分店结业。有入職幾年的總部員工表示，消息嚟得非常突然， 真係冇諗過佢會傳染到㗎，好突然啊！即係明明你仲做緊嘢嘅，約緊開會或者傾緊其他嘢，突然間就係咯，就同你宣布。 朝早9点，立法會繼續審議涉及約2159亿元嘅臨時撥款決議案。唯一在場的民主派議員朱凱迪提出中止待續動議， 一通過就直接過户給警察錢，你要排除這個可能，那我們才有得談的嘛，現在你沒有啊，所以結果又是一拍兩散。 他又提出點算在席議員人數，其後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 我現在宣布休會。 建制派議員批評有議員刻意拉布影響抗疫工作，工聯會陸仲雄 刻意發動流會，令到我們的抗疫工作不能夠繼續，我們全港市民應該要對反對派的攬炒的行為，對抗疫工作的拖後腿要提出最強烈的譴責。 朱凱迪說無意阻撓抗疫等民生撥款通過， 我們不會阻止抗疫的工作去進行，但是如果政府將一個警隊繼續將他的武裝加大的預算案是打入去做一种捆绑式的安排的话呢，恕我们没办法接受。 大会到11点再复会。中午12点半，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立法会议员林健锋说，留意到有留学生回港后在社区游走，建议用亚洲博览馆作为检疫措施。 是不是可以在机场那里做一个临时的检疫中心，可以利用2间酒店或者利用展览厅里面的场地做一些简单的隔离措施。离开了机场之后呢，我不希望真的好像武王馆那样周围走去会所又好，餐厅又好，这个是非常非常之危险的。 下午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下午5点18分，而家政府由今日凌晨开始就规定，所有外国抵港嘅人士咧，都需要咧接受14日嘅强制检疫，并且需要戴上电子手环。大家点睇咧？电话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嘉宾咧，就讲下电子手环嘅一个应用嘅，就系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林伟桥你好。 你好，陆陆宇光，你好， 你好，你好。嗱，想问一下咧，究竟呢个电子手环嗰、那个佩戴嘅流程同埋用法系点嘅咧？即系首先系喺究竟入境嘅时候，边个阶段要戴上？咁翻到自己个检疫嘅地方嘅时候，又点样用法嘅咧？请你讲一次。 嗱，其实咧入境嘅人士咧，就我哋会发喺即场喺个机场嗰度咧发一条嘅手环俾佢嘅，手带俾佢嘅。咁咧，亦都最緊要咧，就係呢個手帶咧，配合呢個一個智能手機嘅程式。呢個程式咧就要居安抗疫呢個程式嘅。咁當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其實就係需要咧係即係我哋會有一個嘅短信俾佢啦。咁短信之後咧，佢就會啟動呢個手機嘅程式。當個程式啟動咗之後咧，個系統咧就會可能睇到咧有啲嘅變化嘅。咁但係當然係啟動嘅時候呢，係都要需要入一個密碼落去嘅。個密碼呢就係確保呢嗰個資訊安全。咁而當佢裝咗個程式，而佢我哋睇發覺佢離開咗個屋企嘅時候呢，咁呢就個後台系統呢就會響警號。響警號嘅時候呢，就會我哋啲同事呢衛生署同埋警方咧就會跟進啦，咁樣樣，大約個流程係咁樣樣。 係，咁呢度再問多少少仔細嘅詳情先。 好啊。 呢、這個電子手帶係點樣去到偵測呢個人嘅位置嘅咧？點樣確保佢係真係喺家居度檢疫緊？ 嗱，嗰、那個做法咧就係、是其實呢、這個就唔係個電個手帶個做嘅，係嗰個手機應用程式去做嘅。咁啊，手機應用程式咧，就係、是、其實係由呢個科學園咧一間本地嘅創科公司啦，同我哋本地嘅大學研發到呢個程式嘅。咁主要嚟講咧，就係、是、分析一下咧嗰、那個嘅周遭嘅環境啦，個電子信號咧係咪有轉變到？咁亦都會咧係睇睇，即係呢個用呢個大數據啦，睇睇咧就係、是、譬如啲 WiFi 或者藍牙或者地理位置嗰啲信號。咁如果佢係發覺到個應用程式發覺到個信號咧轉變嘅時候咧，就會出現一個嘅警告嘅啦。 嗯，即係話咧，其實監測呢個檢疫人士嘅位置咧，就並不是個電子手打，而係佢自己個智能手機，係咪啊？ 冇錯啦，係啦。 嚇，咁至於譬如話咁譬如如果佢真係離開咗居所嘅時候，變咗係咪佢由佢個電話去到話俾你哋嘅後台嘅一啲工作人員聽呢、這個檢疫人士離開咗佢檢疫嘅位置係咪咁樣咧？ 冇錯啦，係咁樣樣做法嘅。 係，咁至於呢個電子手帶佢個功能就係點樣咧？請你講下。 嗱，電子手帶咧，其實上邊咧有一個嘅QR code 嘅嚇、一個二維碼。咁咧個二維碼咧，其實咧就佢係需要咧係啟第一就啟動嗰個嘅應用程式啦，我哋。第二咧就係佢嗰個手帶嗰個二維碼咧，我哋嗰個應用程式亦都會咧耐唔耐咧就叫佢咧去照一照個 QR code 嘅。咁如果佢照唔到個 QR code 嘅時候咧，亦都係會發出一個信號嘅。 系，咁即系话，如果佢唔能够及时用手机扫嗰个嘅电子手带上面嘅二维码，再代表咧佢个手机同埋佢个电子手带就分开咗啦。 分开咗啦，冇错啦。 明白。咁但系即系可能好出现好多情况嘅，即系譬如话，你点能够知道佢系咪仲系戴住个电子手带咧？即系可能佢摆低咗个电子手带同埋手机喺屋企，佢自己走咗出街，咁又点咧？ 嗱，佢第一樣嘢咧，電子手帶咧就唔係個手帶咧，其實唔係好容易除嘅，即係除非佢專登去除佢啦，因為其實喺個機場度咧已經戴上咗噶啦。咁如果佢真係專登去除佢，除完之後又擺低個電話喺屋企，咁如果我哋一有發信號俾佢，佢唔照嗰個電子手帶嘅話咧，亦都會出信號嘅。 係，咁但係而家即係二維碼呢啲嘢咧，咁可以。其實大家如果自己有可能有一些網絡的應用程式都可以做到的，那有沒有人可能真的複製了個二維碼，但是就將自己和個手機分開了，手機就照一個複製的二維碼，不是他手上的二維碼，那又怎樣 呢？如果他真的要這樣專門做的話，其實你不可以說是沒有一個所謂破綻在這裡的、不過如果當他專門做的時候呢，就很明顯呢他是違反個檢疫令的 了， 是一個 很清楚的證據來的。這個證據如果他違反檢疫令的話，他有後果的， 個後果咧係即係我哋係可以檢控佢嘅。 OK， 咁但係譬如話你係定時定候就要求呢個檢疫人士用手機再掃呢個嘅二維碼 QR code 啦。 嗯。 咁如果掃得慢咗，咁又點樣㗎會？ 嗱，所以慢咗咧， 或者即係錯過咗嗰一次嘅提醒啦，咁係。 但通常嚟講咧，我哋就唔會即刻即刻去上門嘅、 嗯， 我哋都會揾同事咧去跟進一下，即係佢究竟係咪真係去即係離開咗屋企咧？咁啊，好簡單嘅啫，睇睇佢係咪離開屋企，係需要佢咧係分享一下佢嗰個嘅即時嘅位置。如果分享的即時位置同我哋嘅記錄唔同嘅話咧，佢咪離開咗屋企咯。 OK， 咁至於係啦，呢個定位咧就好靠嗰個檢疫人士個智能手機啦。咁頭先你都講到話嗰個嘅智能手機會去監測翻附近嘅一啲電波信號啦，可能係 WiFi 啊或者大氣電波等等。但如果佢檢疫嘅地方係即係收呢啲網絡收得唔好，咁又點咧？ 嗱，因為咧其實嗰個大氣電波咧係好多類嘅，WiFi 係一種嘅啫。咁除咗 WiFi 之外咧，其實亦都有佢嗰個嘅地理位置啦。地理位置咧就係即係唔係收唔收，通常嚟講都會知嘅地理位置。仲、 嗯、 甚至咧係亦都包括大氣電波，亦包括咧佢手機嘅信號嘅。係啊，咁即係其實好多種嘅信號。但我哋呢個做法咧就唔係話真係即係去監測佢嗰個位置嘅。個做法咧就係監測有冇位置嘅變化。咁所以咧，保障私隱咧，亦都係可以做得到嘅。 啊，即係你意思係嗰個應用程式係唔係搜集緊呢個檢疫人士嘅位置，確實嘅位置嘅，只係即係測試嗰個變化嘅啫。 係啦，係啦，即係個做法就係咁樣樣啦。嚇、 okay. 啊，咁至於就可能有啲人可能係佢個電話出現咗問題，即係熄咗機冇電，或者係甚至可能嗰個人係冇智能電話嘅，咁啊點啊？ 如果佢冇智能電話嘅話咧，其實咧就我哋會上門咧，係俾翻一個即係一個手帶同一個嘅電話俾佢嘅。咁呢、這個一般嘅做法都係咁樣做法， 即係提供一個電話俾佢。 係啦，因為我已經其實我哋都發咗咧，係都唔少呢啲電話同埋手環俾啲即係檢疫人士嘅啦，都過千個嘅啦。 系，咁呢个即系譬如话佢真系离开咗个检疫地点啦，咁发出嗰个警报信号系净系俾工作人员啦，还是佢嘅手机或者电子手带都会发出啲警告信号咧？ 嗱，如果佢离开屋企嘅时候咧，其实第一样嘢咧就会嗰个发出嘅信号咧都会俾佢嘅，都会 哦，喺手机嗰度信 系啦，佢都要咧系即系要求佢去扫一扫个二维码噶， 系。 咁如果佢掃唔到二維碼就好，個問題就大好多噶啦。咁嗰陣時咧，我哋就會即係會即時咁樣通知衛生署同警方。 OK， 咁嗱，而家咧就係、是都知道咧，係由今日凌晨開始咧，就生效咗呢個海外所有地方嘅人嚟到香港都要有一個強制檢疫令啦。咁見到咧，其實即係呢幾日都可能每日都會有大概超過10,000人。就是從海外不同地方咧，就抵達香港嘅。咁見到咧，就你而家個電子手帶嗰個嘅數量係點樣，足唔足夠使用？ 個手帶嘅數量係足夠嘅。而家其實我哋咧就已經係預備咗咧超過20,000條嘅手帶咧喺機場嗰度噶啦。咁咧就其實今日咧，我見到個人流咧，即係係唔係咁犀利嘅喺機場度嚇。咁、我哋睇到咧，而家足夠有餘嘅。 系，咁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手带个生产系咪都系喺香港生产翻嘅咧？即系系咪？ 系啊系啊，喺香港嘅，系香港人嘅。 系，即系可以都呢轮都加大个相关嘅生产系咪？ 系，冇错冇错。咁我哋亦都咧，其实咧就即系有，其实我都收到一啲查询啦，最近都就系话未启动到个应用程式噶。咁其實事實嚟講咧，就請大家即係忍耐一下啦，因為其實我哋咧就因為要核對嗰啲資料啦，所以咧就嗰啲密碼咧一路陸續咁樣出緊噶啦，咁好快咧應該大家都收到嗰個密碼啦，咁可以啟動個應用程式噶啦。 係，咁至於咧就係今日，即係呢兩日咧都喺網上面流傳咗一啲照片啦，咁就影到一啲人士咧，咁就戴住手環腳環咁出街啦，咁嚇，可唔可以都講下你哋有冇最新嘅調查發現咧？ 其實呢，如果個別嘅事件我哋就唔會喺呢度講啦。咁但係事實嚟講呢，就係話我哋每日呢都有時候呢都會有見到呢有啲人違反緊個檢疫令嘅。咁如果係我哋睇到係即係確實嘅話呢，我哋就會通知即係衛生署同警方跟進囉。咁喺嗰個情況呢，即係影到嗰幅相就有時都未必一定嘅。因為如果佢係坐緊車返屋企嘅話呢，咁呢個就唔係違反檢疫令嘅。 是会不会鼓励市民，即譬如在街上见到一些人士是戴着电子手环的，那是会可以通报回当局呢？ 其实呢因为他有机会是坐着车回家的嘛，所以其实事实来讲呢，就即如果他在譬如陆路关口回家，那你看到他的、那个情况是这样的，冇需要通報啦，絕對。 好，最後一個問題啦，都因為咧，即係而家個安排咧係今日生效啦，咁就係海外嚟香港嘅人士啦。但係之前咧就係講緊話內地嚟香港都需要有個強制檢疫噶嘛，以及咧而家已經做緊檢疫噶啦，你哋都會唔會俾埋手帶俾佢哋啊？ 嗱，呢個我哋都會考慮嘅。其實我哋一路見到咧，我哋嗰個嘅流程都好啦，或者用嘅技術都好咧，一路改進緊嘅。咁如果我哋睇到我又有足够嘅电子手有足够嘅手带，亦都係而家嘅流程呢係畅顺嘅话呢，我哋都唔排除呢即係所有检疫人士呢都係用呢个方法嘅。 而家内地嚟香港嘅人係咪都適用要戴手带 呀？内地嚟香港嘅人士呢，而家呢就係用呢个位置分享嘅方法嘅。 Okay.咁都要考慮翻啦，係嘛？好多謝曬林偉橋，多謝你。 O、okay, K， 好， 時間關係啊，咁就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橋，多謝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200宗，今日暂时新增16宗确诊个案，累计208宗。新增确诊者大部分有外游记录，有两个人去外地公干，有人是学生，一名确诊者是孕妇。卫生防护中心话，其中两宗确诊个案都曾经去过中环兰桂坊 Pure Fitness 健身室。其中一名29岁男患者，2月15至23号曾经去北海道，但是已经超过一般的潜伏期。中心又话，早前确诊的第182宗个案，放工的时候曾经去过兰桂坊。和第192宗個案差不多同一時間去過蘭桂坊，認為要追查有關沒有外遊人士會不會是在蘭桂坊的酒吧或者食肆傳播病毒。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余慧玲說，預計未來兩個星期仍然有很多市民由外地返港，局方正是同政府商讨，是不是可以使用亚洲博览馆或者北大屿山医院作为分流站。由于亚洲博览馆地方比较大，相信可行性较高，亦都会研究是不是较年长人士分流去北大屿山医院。另外，余慧玲说，公立医院已经加强测试，由疫情开始初期每日只能够做3至4转，有些医院现时可以每日做5至6转。局方希望尽快拿到报告，让结果呈阴性的病人可以出院，以腾空隔离设施。他又说，仍然有91名确诊者留院，当中一人情况危殆，其他人士情况稳定。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政府宣布外佣合约有效期限的弹性安排会进一步延长。有关安排主要协助现有外佣合约即将届满，但是新聘请外佣未能够来港开始新合约的雇主，让这些雇主能够暂时继续聘用现有外佣，等待新外佣履新。政府上个月宣布，劳工处处长原则上同意俾所有在今个月底或者以前届满的外佣合约，雇佣双方同意之下，合约最多延长至5月31号。 根據新安排，雇主可以申請現有外傭合約進一步延長至7月31日。港股顯著波動，恒生指數最多跌1152点，隨後跌幅收窄，收市跌582点，報21709点，主板成交1911亿元。重磅股騰訊曾經升半成，收市升超過2%，報343元，支持港股跌幅收窄。手機設備股亦都上揚，其餘大多數藍籌股都下跌，友邦再跌超過半成，內銀、內險和內房股普遍受壓。多隻外幣急跌，持有不少海外資產的長江基建股價跌近13%收市，長和跌超過8%，中電亦都跌超過6%。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能見度較低。明日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0至23度，吹微風。明日轉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霧，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同温暖。依家嘅氣温21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开始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开始车多繁忙。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九龙城的贾冰达道因为爆水管，而家贾冰达道去观塘方向介乎后黄道至到狮子石道一段的全线仍然都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行桥面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婆，不如我哋今晚咩都唔做，一齐 收听 FM 九二六啊嘛！ 由张贤翠为你带嚟喺德国发生嘅大城小事， 柏林嘅一啲废弃工厂区啦，被改造成为24小时俾人跳舞嘅夜店。逢星期三嘅晚上，有我 Veronica 张贤翠为大家带嚟德国嘅大城小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讲紧就系今日凌晨开始实施嘅，就系所有海外嘅国家同埋地区啦，入到嚟香港嘅时候咧，都需要咧执行一个14日嘅强制检疫嘅一个措施。头先咧就访问咗政府嘅资讯科技总监啦，讲到话需要佩戴呢个电子手带嘅一啲运用嘅执行嘅仔细状况啦，都问咗好多一啲唔同嘅状况啦。不过都要留意翻，其实如果咧任何人系违反呢个嘅检疫令咧， 是一个刑事罪行来的。咁最高呢可以被罚款25,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的。不过除了呢个电子手带之外呢，其实仲有其他嘅啲加强检疫嘅措施啦。咁就包括今日下午开始呢，卫生署就会喺机场嗰度就抽样去到提供一啲嘅样品瓶、样品樽俾一啲抵港嘅人士呢，就要佢哋呢就提供一啲深喉唾液嘅样本俾返卫生署去到检测病毒啦。咁而呢，如果係检疫人士里面，如果是65岁或者以上，而又或者是他需要在屋企跟65岁或者以上人士一起住的话，所以都会提供这些样品瓶给这些人士的。而另外就是都见到了，由于这几天都会有很多的抵港人士，所以现在是政府都是考虑着找一些地方，就是不是机场，找一些地方就做一个分流站。现在考虑着的地方就是机场附近的北大屿山医院或者是亚洲博览馆这些地方就做分流站的。点睇呢？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是啊，是 请讲一下。请讲你好啊。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是呢，其实政府那方面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居家隔离者他可以戴一个电子手环，但是啲家人呢咁可以点呢？咁啲家人都係一個炸彈嚟㗎，走入社區㗎。因為我自己係一個交流生嘅家長，我個仔都係去咗個零月，被逼無奈咁樣，我都即係個仔都要翻嚟。但係我依家問題喺度發生緊啦，佢今晚會翻到嚟香港㗎啦。咁我哋會一齊住嘅，點算呢？我可以褪到間房，逼埋一齊褪間房，我褪唔到個廁所㗎。可以 怎样呢？是王女士，其实卫生防护中心都有出一些指引给这些家庭的。那讲到说，譬如要检疫的人士，即是你的仔，那会不会有一个单人房给他住呢？那也都讲到说一些物品不要共用，吃饭要用公筷，保持距离等等，你觉得有没有用啊？ 我知道全部物品可以不共用，我想问你个马桶可不可以不共用啊？可不可以叫我个仔不要用个马桶啊？冲凉位啊？政府有冇谂过呢方面啊？几日前已经系发生嘅问题，点解你哋仲唔去解决呢？ 咁王女士觉得点样做法会比较好啲啊？ 其实我都赞成今朝所讲，姚思荣所讲嘅嘢，其实政府真系要谂一种方法，因为呢班学生佢哋翻嚟真系都好无奈噶，家长学生都好疲累噶，仲有我自己都会好担心，我会走入呢个社区。其實我哋點解要叫啲仔女翻嚟？因為我哋知道嗰邊好危險，要佢哋翻嚟。當佢哋翻嚟嗰一刻喺機場，我哋係好擔心、好心痛。佢哋亦都會有機會感染病毒。翻到嚟嗰陣時，如果成家都有事，邊個照顧咧？點樣咧？ 多謝 政府有冇諗過呢樣嘢啊？仲有點解要咁樣咧？我哋唔保護好個社區，繼續喺地度爆發。我哋叫佢哋翻嚟，等於唔叫佢哋翻嚟，係一樣噶。答案係一樣噶。點解政府仲唔做嘢啊？ 明白，多謝曬王女士啦，聽得出非常之擔憂啦。其實衛生防護中心都有個指引噶，咁就包括話檢疫人士喺屋企住，同屋企人咧都係需要戴上口罩同埋保持距離啦。頭先都講啦，要保持翻個人衛生啦，同埋咧就係保持空氣流通啦，同埋一啲嘅用品。頭先都講啦，廁所嘅話咧。衛生防護中心就建議咧，經常清潔消毒啊，睇下會唔會可以都安到少少啊，王女士嘅心。喺我哋轉頭咧，就有呢個嘅另一位嘉賓啦，咁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主席馬仲儀。馬仲儀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係咁啊，都關心到咧就係醫療資源嘅情況啦，因為呢個強制檢疫令嚟咗之後咧，生效之後咧。好多嘅即係海外嘅人士，包括留學生啦嚇，海外嘅人士都嚟到香港嚇，有10,000人到左右咧，就每日嚟到香港。咁會唔會話真係擔心會加重呢個醫療嘅負擔咧？ 其實就呢兩三日啦，未有強制檢疫令咧，其實都已經開始見到嗰個求診啦，需要隔離嘅人士數字急速上升。因為好多翻嚟嘅海外港人啦，佢哋都真係有一啲呼吸道感染嘅症狀。 咁樣就雖然個情況唔係好嚴重，咁但係因為佢哋喺飛機上面有咁嘅症狀，所以佢哋都一落機就會被送去醫院做嗰個測試又埋隔離。咁樣就呢幾日亦然啦。咁亦都相信呢啲咁嘅強制加嗰種隔離嘅人士，佢哋有症狀，佢亦都會再被送嚟醫院嘅。咁其實而家好多間公立醫院嗰、那個即係隔離病房嗰個情況都好嚴峻。咁樣就亦都有啲醫院可能差唔多爆滿啊，確診人士亦都多咗好多啦。咁樣就有啲有啲醫院都諗住可能需要再開更加多嘅負氣壓病床嚟去應付呢個需求。而嗰個測試，我哋每日醫院做差唔多已經即係 keep 住24小時嘅實驗室啦，再將啲報告再快啲咁樣可以送出啦。咁知道啲即係陰性反應嘅，我哋就盡快令佢哋可以出院，甚至乎離開個隔離病房咯。 不如都請你講下你嘅所知同埋觀察啦。而家公立医院系统嘅隔离病房、隔离病床使用率系点呢？如果即系呢啲嘅海外人士翻嚟多咗一啲确诊数字嘅时候，几时会见到爆煲嘅现象？ 嗱，我都系用翻即系即系今日即系嗰个医管局嘅数字啦。整体上嚟讲，个隔离会把呼吸压病床用紧嗰、那个即系。佔用率都去到六至七成啦。咁記住咧，雖然話六至七成亦都未滿喎，但你記住有一啲負氣壓病房咧，其實係即係未將佢轉做負氣壓病房，雖然佢有咁 facilities， 但係未轉啦。或者一啲喺兒科或者一啲深切治療部嗰啲都唔係話我隨便可以攞嚟用嘅。咁所以實際上咧，即係我哋可以話成人嘅負氣壓病房，你而家用到八九成啦。咁樣就亦都因為你確診病人咧，你唔係話即係。確診咗，再加兩三日嘅治療就可以離開個病房。我哋而家睇緊確診嘅病人呢，要去到佢即係完全佢哪怕係糞便啊，或者佢個上呼吸道嗰啲分泌嘅化驗係要有兩個係呈陰性反應喺24小時之隔住24小時。咁講到我哋睇到大部分病人呢，都要7至14日嘅情況先可以達到。所以即係都會即係好擔心咯，因為隔離嘅病人可能我哋有一成係中嘅，咁樣就有九成唔中，但係可能佢留喺個隔離病房等報告係講緊六七個鐘啦。咁但係中咗個病人咧，佢就要留喺隔離病房咧，差唔多有啲係一個禮拜，啲甚至乎兩個禮拜或者再多少少咯。 係嗱，而家咧就係有一啲嘅病人會出現重症啦、嚴重嘅情況啦，需要可能入住深切治療部嘅病床啦、病房病床啦。咁以你所知，深切治療部嘅病床又個使用率係點咧？你有冇出現即係唔夠用嘅危機？ 其實講真就即係你都知道深切治療部咧，一定就唔係淨係俾呢個新冠狀病毒肺炎病人用噶啦。我哋有好多醫院裡面，譬如手術後啊，或者其他病症，都有一啲病人都需要用深切治療部。其實整體嚟講咧，香港嘅深切治療部咧，其實好多間醫院平常都幾容易爆滿噶啦。咁而家咧，每間深切治療部都有一至兩張間房係負氣壓病房嚟嘅。咁幸好咧，即係都唔係太多好重。重症嘅病人，咁即系都未至话完全用晒嘅，咁但系我哋都要留意翻深切治疗部，其实佢哋亦都有其他嘅需要，比其他嘅病人都系好即系要用咯，所以其实深切治疗部嘅情况都系有紧张噶。 至于测试试剂啦，咁啊而家强制检疫令之下咧，咁卫生署亦都会喺机场嗰度咧就俾一啲嘅樽啦，俾啲抵港嘅人士咧就自己系做一啲嘅提供一啲嘅深喉样本去到测试。咁其实你见即系公立医院系统嗰个嘅测试试剂够唔够用咧？ 暫時我自己工作的醫院或者同事工作的醫院咧，暫時就局方冇同我哋講話紙劑嗰度有短缺嘅情況，咁似乎都還可以咯。咁亦都局方亦都係不斷加快嗰個測試嘅程序啊，咁樣咯。 好啦，咁講到即係頭先所講嘅一啲醫療資源啦，咁包括係隔離病房啦、深切治療部等等咧，都可能出現緊住嘅情況底下。你覺得而家有冇需要改變一啲嘅策略？首先會唔會可以增加到呢啲嘅資源呢？調翻轉，如果唔增加嘅，會唔會可以減少即係收入嚟隔離病房嘅人士？即係可能以前咧就係檢疫人士，如果佢有病徵嘅話咧，就一個懷疑嘅情況啦，就係送去隔離病房嘅。而家嘅情況有冇需要改變？ 嗱，我谂你要明白，真系隔离病房啊、快发病房，真系唔会好似魔术咁变到出嚟。我变到出嚟，我变唔到咁多人手出嚟，因为我都要抽调其他内科或者医院里面嘅人手再去用去呢啲隔离病房工作。咁但系你要记住，我哋其实仲有好多正常嘅病人，其实都要处理。我自己个人认为咧，我都理解咧，用围堵嘅方式咧去控制病情喺个社区嗰度爆发。咁但系咧，我哋要明白，其实有一部分，第一唔系所有有旅游病历同埋有少少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而冇发烧啊，比较稳定嘅病人都一定系中嘅。就算中嘅好多，其实都系病情非常轻微嘅。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将所有喺飞机上或者喺嗰啲欧美国家翻嚟有好轻微症状，但有人好精神嘅，全部要佢哋嚟晒医院度做测试，嚟晒医院度等结果，咁又用咗病房，又用咗啲即系防护装置嘅话，如果真系去到我哋都好唔够，可能就系叫佢哋情况稳定嘅落机翻去屋企。留嗰個深喉唾液樣本，真係呈咗陽性啦，先入嚟醫院醫治，又係可能另一個法，另一個方法，就將個圍堵咧，唔好第一步就全部擺曬喺醫院度咯。 好啊，多谢晒马仲贤医生啊，多谢你。马仲贤医生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主席嚟噶，大家有意见嘅话，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自以为是英文怎么说呢？有网友问萧叔叔。萧叔想过很多不同的讲法的。每一个都有少少不是说太过。即管就跟大家讲一下萧叔的心里面的翻译是什么。当然第一个可以说 stubborn, 但 stubborn 就有少少没有那种自以为很叻的那种感觉的。心系纯粹咧，就系好固执嘅，咁就冇个自以为至高一等嗰种感觉。另外一个讲法咧，萧叔谂到咧，就未必系一个好直接嘅翻译啦。我成句讲嘅，我可以话 he or she never listens， 永远唔会听别人说话嘅。咁啊，大概其实有少少嗰种自以为是嘅意思。OK， 另外我自己觉得最贴切嘅翻译咧，我自己觉得咧系 he thinks or she thinks。He's better than everybody. He's better than everyone else, or he's smarter than everyone else. 咁呢个句子亦都系好常听到嘅。Okay, he or she thinks he or she is better or smarter than everyone else. 佢觉得咧，自以为咧系醒过或者好过叻过其他人嘅。咁呢个亦都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下午5:50，继续有陆宇光喺度主持自由风。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噶，电话系18723111，发表下大家嘅意见。大家都关注到咧，近日一啲嘅个案啦，尤其是呢宗啦，咁就系、是香港嘅空手道运动员啦，李振豪，寻日咧就确诊感染咗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啦。咁系香港体坛嘅第一宗嚟噶。咁呢位嘅李振豪咧，咁其实佢刚刚完成咗法国嘅集训，翻到嚟香港啦。咁而咧，佢喺確診之前咧，亦都係曾經翻過去咧香港體育學院嘅宿舍，咁所以大家就關注啦，究竟體育學院而家係做緊啲乜嘢，對緊呢個宿舍啊，以至到佢哋嘅運動員團隊，究竟做緊一啲乜嘢嘅安排咧？我哋電話旁邊咧亦都請嚟咗咧係體育學院嘅嘉賓同我哋做訪問嘅，就係體育學院嘅社區關係及事務總監李忠文。李忠文你好， 係陸宇光你好， 你好，可唔可以講下而家李振豪嘅情況係點啊？ 李振豪，我今朝再同佢通过电话，咁啊身体状况非常之好，咁啊亦都好，佢好多谢即系广大市民嘅关心。如果大家有去到佢嘅佢嘅自己嘅 social media 咧，佢都有提到啦，咁佢都照咗肺嘅，个肺系冇花嘅，咁啊佢而家感觉良好啊，咁啊暂时喺度休息紧。 咁至于佢同团嘅人士之中有冇咩嘅特别嘅情况咧？ 嗱， 佢就係咁嘅，可以詳細交代情況俾大家聽。咁佢就星期日翻香港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有三個隊友同一班機翻嚟，咁亦都係被衛生署咧界定為密切接觸者嘅。咁我先講阿豪嘅情況先。咁佢星期日就翻到嚟體院啦，咁佢就係住喺體院宿舍嘅。咁佢星期日同星期一兩晚咧都喺宿舍裏邊留宿。星期二佢朝頭早起身有少少唔舒服，咁啊我呢度都要讚一讚運動員個自覺性非常之高嘅。佢覺得唔舒服，亦都知道自己有外遊史，佢就即刻去睇醫生。咁睇完醫生，醫生亦都覺得佢有外遊史，咁於是咧就交咗俾政府醫院跟進。咁之後就係確診咗啦。咁交代翻佢兩人喺宿舍嘅情況。咁喺星期日晚同星期一晚咧，佢都冇去過啲咩地方，因為基本上都唔使訓練，因為啱啱出完國翻嚟。咁亦都佢冇喺體院嘅餐廳用過餐嘅。咁所以咧，大部分時間佢咧房間裏邊。咁呢個亦都係同衛生署交代咗啦。咁至於佢另外三位緊密接觸嘅隊友咧，亦都已經交由衛生署跟進。咁據我哋掌握嘅資料理解咧，亦都已經咧就衛生署咧就同佢哋應該係可能有啲喺醫院啦，或者去咗隔離中心嘅。咁呢個進一步，我相信衛生署會多少少資料。咁亦都當我哋琴日知道阿豪佢確診之後啦，咁我哋即刻咧就根據衛生署嘅指引咧就做清潔嘅工作啦。咁我哋亦都唔等食環署啦，我哋自己就請咗一啲專業嘅清潔公司啦，先清潔咗咧就係衛生署要求嘅地方，就係阿豪嘅房間啦，喺佢嘅樓層嘅公共地方啦、宿舍嘅公共地方啦，同埋 lift 口等等嘅。咁就係體院為咗保障運動員同埋所有嘅員工，我哋再做多一步。我哋喺琴晚咧，亦都咧就係漏夜繼續咧要求嗰個承建商咧幫我哋清潔曬所有體院嘅廚房啦、canteen 啦嘅地方。今日咧，亦都我哋再加強咧，會將阿豪住嗰層樓全層嘅所有房間咧都做清潔嘅。咁而我哋呢個工作亦都未做完嘅，我哋亦都會繼續做我哋體院大樓一樓、二樓啊，其他公眾地方啊，同埋一啲嘅洗手間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務求咧就係減個風險咧減到最低。咁我相信大家都好可能好難講就話冇風險啊，我希望可以減到最低啦，主持人。 咁即係话而家其实体院宿舍仲有冇运动员住緊嘅呢？ 有㗎有㗎，因为其实呢下卫生署都同我哋评估过个情况嘅，咁基本上我哋个风险系极低，亦都系好安全。咁而体院我头先都提过，我哋做咗嗰啲嘢呢，亦都啲加强版嘅动作啦，咁所以呢就大家都可以好放心嘅。 嗯，有冇要求所有运动员都做一啲即係加强防疫嘅措施呀？ 我呢个好耐之前已经做咗啦，自从开始我哋就香港有疫症，就我哋喺1月20二號開始呢，已經係將體院呢差唔多我哋做咗一個叫做封閉式嘅訓練基地。咁咩意思呢？就係平時體院外人可以入嚟嘅，咁但係自從1月22號開始呢，我哋淨係容許精英運動員，仲要係全職嘅精英運動員先至可以訓練。咁所有嘅半職運動員啊，或者一啲學生運動員呢，我哋都暫停咗佢嘅訓練嘅。而喺疫症早期嘅時候呢，我哋亦都呢就將體院所有嘅門口係閂曬，淨係得返大門嘅啫。每一位入嚟嘅朋友呢都要量體溫啦。咁我哋亦都呢就係增強咗我哋所有嘅清潔工作啊，我哋嘅消毒洗手液啊等等嘅。而喺早段嘅時間呢，我哋都要求我哋員工呢就係做呢一個嘅家居工作 home office， 盡量減低個人流。咁呢個咁嘅所有嘅我哋頭先講緊嘢。由1月22号到而家，我哋即系不断加强嘅啫，我哋冇减低到，咁所以即系庆幸咧，就系1月到而家，我哋都冇任何嘅运动员有事，咁但系轮到今次咧，就阿豪有呢一个中咗，我哋都觉得有啲可惜嘅，咁但系亦都冇法子，因为佢本身佢空手道运动员啦，咁佢就系做一啲嘅对打嘅项目嘅，咁佢过去嗰几个礼拜都喺欧洲训练咧，法国同埋喺奥地利，咁因为对打，咁好多时都会同运动员有身体接触，咁我哋都几相信。是会因为这样而他感染到这个冠状病毒的。 其实现在海外还有没有什么运动员是受训紧或者进行比赛，大家要关注一下他们的健康情况。 我哋亦都所有嘅運動員，我哋都非常關注。咁基本上可以同大家交代啦，我哋超過九成半嘅運動員已經翻咗嚟香港噶啦。咁我哋仲有若干運動員咧喺海外訓練。咁呢個最主要原因，佢哋喺海外訓練嗰地方都係安全嘅。咁亦都有我哋嘅教練喺度。咁我哋都同我哋嘅運動醫學部咧係評估過。咁同埋佢哋個訓練係未完成嘅，所以佢哋係會完成個訓練先翻嚟。我舉個例，譬如好似我哋蛙艇隊，佢將會係星期五先翻嚟嘅。咁亦都會根據香港我哋而家新嘅條例咧，佢哋咧會加居隔離咧就係14日嘅。 係，其實而家咁樣嘅疫症嘅發展情況啦，咁譬如你哋都要加強咗好多防疫嘅工作啦。 冇錯， 有冇影響到集訓啊？咁同埋嚟緊嗰啲比賽嗰啲係咪都已經係取消曬，還是延期，定係點樣嘅咧？ 在國際上面基本上大部分的比賽都已經是取消了的，那也都很多的奧運外圍賽，好像阿豪今次去集訓都是為了本來在五月份舉辦一個奧運外圍賽，現在都取消了，那訓練是會受到影響的，但是沒問題的，我們的總教練會因應不同的情況繼續就是保持我們運動員的狀態。我們現在因為國際奧委會東京那邊都未講話奧運會延期，那我們仍然朝著7月24號東京奧運會開幕這個目標去為我們運動員準備，希望到時我們香港運動員可以為我們香港爭光。 嗯，但咧就今次令人好担心嘅咧，就系有运动员染上呢个病毒啦。咁其实因为呢个病毒都会有可能造成肺炎噶，咁同埋都对个运动员嘅心理质素都有啲嘅影响啦。咁变咗，你哋有冇都评估住阿李振豪，以至到其他即系检疫紧嘅人士，咁佢哋个情况系点咧？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嘅体能以至心理质素咧？ 嗱，咁喺呢一個嘅訓練嗰度啦，咁阿豪而家就喺醫院啦，當然就唔可以做體能訓練啦。咁但係我哋亦都有我哋體院嘅心理學專家咧去跟進。咁運動員咧，我諗我哋最好的一樣嘢就係我哋抗疫能力非常之強啊。咁大家都可以上佢 Facebook 睇下，佢話呢個只不過係人生裏面一場小戰役啫，佢一定會戰勝。咁同埋亦都佢自己都提到啦，佢照咗肺嘅，個肺完全冇花嘅，基本上佢個症狀係好輕微、好輕微嘅。咁但係因為始終係確診咗啦，咁需要咧都要係留院啦。 咁样嘅，你哋都呢段期间都系咪个士气点样啊？喺体院入边， 运动员嘅士气永远都咁强嘅。咁呢度我都想同香港市民讲一句说话，嗱、okay.。運動員都會咧，就係感染冠狀病毒咁健康啦、嗯，所以我哋一般市民唔該大家，我哋做好防疫措施。 好啊，多謝曬啊李宗文先生做訪問啦。李宗文咧就係體育學院嘅社區關係及事務總監啊。咁呢個時候聽一節六點前嘅交通消息，新聞之後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队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东隧港岛过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段多车，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是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的元村一段多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4瑞士法郎0.976，澳元0.572，加元1.452，新西兰元0.567，人民币7.106，英镑兑美元1.152，欧元兑美元1.081。港金报13710蚊，比上日收市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9.82美元，卖出1480.36美元。港汇指数109.1，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开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紧，车龙排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就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有意外，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近城市花园。另外反方向东廊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 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伟业街近常月道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车都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段的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城的贾冰达道因为爆水管，现在贾冰达道去观塘方向介乎猴王道至到狮子石道一段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回现场的指示。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在部分地区有雨的路面湿滑，请你特别注意驾驶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婆，不如我哋今晚咩都唔做，一齐 收听 FM 九二六啊嘛！ 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未来嘅大城小事。 首尔级唱份艾干 VTU 满溢两粒大城小事，有泰文的利是封你见过未？我今年呢就买了很多个，因为呢要推行这个教泰文，而对于泰国华侨就会重视这个农历新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嘅流感并发症。为咗保护自己同屋企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嘅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加油，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时间嚟到傍晚的6:40啦，今晚的评论员黎恩浩就在电话旁边。黎恩浩你好。 陆宇光你好，听众大家好。 你好啊，嗱呢个时间想同你倾下咧，系袁国勇教授啊。嗱，袁国勇教授咧呢轮咧就系喺呢个新冠肺炎嘅疫情期间咧，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佢个名啦。佢就因为咧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嘅讲座教授嚟嘅，亦都咧系今次喺疫情底下咧就被政府咧就系委任为佢嘅政府嘅专家顾问团嘅一位成员啦。嗱，佢寻日咧就连同另一位教授啊，另一位 学者，咁被视为佢徒弟嘅一位阿龙振邦教授咧，咁就喺报章度写一篇文章啦，主要咧就讲到话咧系名嘅问题啦吓，即系大家觉得即系觉得大家咧系用呢个武汉冠状病毒或者武汉肺炎咧，系亦都可以系直接简单，以及就系讲到话咧沙士发生17年之后咧，冇雷厉风行咁关闭啲野味市场系大错，话今次嘅病毒咧系中国人劣质文化嘅产物。咁出咗呢篇文章之后咧，去到夜晚咧就撤回咗，并且道歉喎。吓，黎恩豪。 嗱，呢篇文章咧，即系喺讲呢篇文章之前咧，我哋都要对即系龙教授同埋袁教授咧系致敬。即系其实呢篇文章咧嘅内容咧系好浅白，亦都系常识嚟噶。其实对过去两个月，大家香港人或者系喺世界各地了解呢个武汉肺炎疫情嘅话咧，其实两位教授讲嘅都系常识。而睇翻嗰篇文章网上边嗰个嘅赞好嘅人数都超过成20000，即系好有认受性嘅文章嚟。咁但系点解要撤回咧？其实我哋唔会知道最后嘅原因。咁但系既然系作者嘅意愿，咁我哋都会尊重。但实际嘅效果就系咧，其实当即系两位教授喺报明报或者撤回嘅时候，就更多人会关注篇文章。咁所以个重点系究竟呢篇文章嘅内容点解会令佢哋撤回？而呢个撤回本身系基于一个理性、一个学术上科学嘅考虑，定系话有政治嘅因素？咁呢个先就我哋要探究嘅嘢。 嗯，如果大家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啊，对于袁国勇教授篇文有咩嘅意见咧吓？咁啊，黎恩浩就话佢自己就致敬啦，亦都引述咗一啲嘅网民咧就系认同呢篇文章，咁但系的确咧喺网上世界咧又有另外一啲意见咧就系批评呢篇嘅文章噶，亦都批评佢呢两位嘅学者噶。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咁啊，讲开呢篇文章嘅内容，不如我都仔细咁介绍一下先啦。嗱，呢篇文章咧就喺寻日吓星期三喺明报嘅观点版嗰度刊登嘅。咁其实咧就系两位教授合名咧一齐写嘅。咁而咧刚才讲嘅香港大学嘅微生物学系嘅名誉助理教授龙振邦咧系行先嘅，袁国勇教授咧系行后嘅。咁袁国勇教授就系微生物学系嘅讲座教授啦。咁佢呢篇文章嗰个嘅标题咧就叫做《大流行源起武汉，17年教训尽亡》。咁以我自己去睇完呢篇文章咧，我会大概俾即系归纳到三个一个部分啦。咁第一个部分咧就系讲紧个名嘅问题啦。咁其实咧，虽则咧，呢篇文章都话留意到咧，其实系世卫由2015年开始咧就避免用人名、地名、动物、食物等等呢啲嘅名咧嚟到为一啲嘅病毒命名啦。所以今次其实个新型冠状病毒个正式嘅学名咧就系 COVID-19 啊，吓，即系讲紧系冠状病毒感染2019年发生嘅一个冠状病毒疫情。咁但系咧，佢亦都讲到话咧，其实即系呢篇文章都讲到话，民间同国际媒体咧称之为武汉冠状病毒，又或者咧系武汉肺炎咧，亦都系直接简单并无不可。亦都讲到话，市民日常沟通同埋媒体用语咧，用呢两个名嚟嗌咧，亦都系通俗易明，方便沟通。呢个第一部分咧，关于名嘅。第二部分咧，就关于呢个病毒嘅源头啦。咁其实大家都系好多嘅討論咧，究竟呢個病毒係咪真係源自於中國或者係武漢咧嚇？咁呢篇文章咧就引述咗一啲嘅基因排序嘅一啲研究啦，咁就查到咧就話有一隻嘅蝙蝠啊，佢嘅冠狀病毒株咧就同呢個今次疫症裡面嘅冠狀病毒咧極為相似，有96%嘅。咁呢個病毒株咧就嚟自於喺雲南嘅中華谷頭蝠啊。咁就係話咧，相信係呢個蝙蝠咧，就係呢個武漢病毒嘅自天然宿主啦。咁咧就佢都亦都同時咧去到澄清一啲網上面嘅傳言啦，一啲網上傳言就話呢個病毒咧就嚟自美國嘅，甚至亦都講話係一個軍人運動會上面咧就美軍傳入去中國添。呢篇文章咧就話網傳呢個嘅源自美國之術毫無實證，自欺欺人。唔好再亂傳，以免咧貽笑大方嘅。咁呢個咧係第二部分咧，關於源頭。第三部分咧就關於咧呢個嘅同中國呢個一啲嘅習慣啊嘅關係啦。佢亦都講到咧係話咧，其實之前啦嚇，2003年嘅沙士冠狀病毒咧，都喺果子狸嗰度揾到嚇，所以係同野生動物咧 好有關係。咁但係咧，就17年以嚟咧，野味市場咧仍然禁之不絕啊！仲話咧，中國人咧係完全忘記沙士嘅教訓，甚至用上一啲都比較強烈嘅字眼啦，包括係武漢新冠病毒咧，乃中國人劣質文化嘅產物，同埋就話咧，中國人陋習劣根。先至係咧病毒之源，仲話咧咁嘅態度咧，十幾年之後咧，沙士 3.0 咧定必再現，咁用到相當一啲警告式嘅一啲文字同語句咧，去到形容今次一個疫情嘅情況。好啦，尋日咧就再講講一啲之後嘅發展啦。因為尋日咧，袁國勇咧就再接受咧深圳衛視嘅訪問啦。咁有咧佢冇直接回應到呢篇文章咧，就引發幾起嘅一啲爭議噶。咁佢只係講到話咧係需要面對真相啦，唔好迴避啦。並且講到話咧，中國初期咧係有地方做得唔好，要承認，唔好迴避真實。如果面對真相嘅話咧，自然咧中國咧就會興盛嘅啦，會做得更加好。對於篇文章引起嘅迴響咧，袁國勇就喺個報道裡面啦，就被引述啦，就話冇講得太多，並且咧亦都講到話或者咧冇人比佢咧更加愛國啦。咁但係呢篇文章的確呢都喺網上面引起好多嘅輿論嘅反彈啦，亦都係好多人去批評佢啦，以至今日都見到譬如有啲人去到批評佢啊，呢啲嘅論調會唔會好似同美國而家嗰個嘅宣傳嘅語言啊係好類似呢？會唔會一個親美嘅一個宣傳嘅一個語言呢？網上猛烈批評啦，於是咧去到最尾咧，就係喺尋晚深夜嘅時間咧，就係呢兩位教授咧就決定係撤回呢篇嘅文章，並且咧係致歉噶。啊，黎恩豪點樣睇成件事嘅一個發展咧？ 我諗親唔親美呢個嘅觀點或者呢個立論嘅本身就已經好唔理性同埋好唔，亦都係好唔科學啦。即係其實如果有啲人用呢個方法去攻擊，即係龍教授同阿袁教授嘅文章，咁證明即係攻擊人本身用呢個講法都係唔科學嘅。你而家文革咩？即係按人哋嘅立場去決定人哋嘅內容。但我哋要睇呢篇文章嘅內容嘅時候，即係究竟嗰個政治性或者嗰個政治意涵喺邊度咧？其實可能係比阿陸宇光你頭先講嗰啲嘅論點更加早已經體現咗啦。因為尋日篇文章本來出版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兩位作者咧就係用。即係升港澳同埋中華民國皆免於大疫嘅一個說法，咁到晏晝咧就修正咗做升新加坡啦、港、香港、澳門及台皆亦免於呢個疫情。咁呢個講法可能先至咧係觸發到即係兩位作者要撤回篇文章嘅原因，因為我哋睇翻今日大公報就已經有評論又批評。呢篇文章咧就唔係批評，唔係先批評佢係咪用呢個武漢肺炎去稱呼呢一個所謂 COVID-19 嘅病毒，而係話佢要講中華民國咧就已經係踩緊政治紅線。咁你睇翻即係袁國勇教授同埋龍振邦教授夜晚透過明報發出嘅聲明，都係話佢哋兩個唔識政治，都無意捲入政治。咁如果係因為呢個理由嘅話，咁啊更加證明就根本即係攻擊佢嘅人咧，就唔係純粹執著於兩位教授，即係對於呢個武漢肺炎嘅病源係咪嚟自武漢係存有一個爭議咁簡單，而係覺得佢哋政治立場唔正確，站錯邊。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咁就好明顯係一個即係要逼即係兩位教授去自我審查，而避免咧再變有更加無謂嘅爭拗。咁我覺得呢個先係重點。喺香港即係一個公共輿論嘅平台，喺報紙唔同嘅作家可以發表佢哋個人嘅觀點，佢哋對唔同嘅事物有佢哋呢啲一針見血或者詞鋒鋭利嘅睇法。咁喺個文明社會，你唔同意佢，咪寫文章去批評佢咯。你喺網上面批評佢又得，你喺其他嘅媒介平台批評佢又得。但係最終，竟然個輿論係會令到兩位教授要撤回文章嘅話，其實就是有 QK 啦。因為兩位教授大可以繼續係喺平台喺唔同嘅平台上邊切實理性咁樣去回應，即係坊間對佢嘅批評。但我哋再睇翻，即係其實喺呢篇文章嘅內容，究竟有冇啲嘢真係咁唔理性呢？譬如即係佢兩位教授認為啊，用即係將呢個病毒稱為武漢肺炎嚇，即係作為民間約定俗成，亦無不可。而佢亦都同時強調喎，就係話嚇更早嘅病源咧，佢哋揾唔到，但係呢個嘅病源嚇，呢個嘅病毒嚇，即係似乎即係係初期喺武漢擴散係不爭嘅事實。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其實即係有咩可爭拗嘅地方咧？咁除非 即係我哋要完全要認為啊，我哋一定要先揾到個病源先可以定義嘅。咁你睇翻伊波拉病毒都係伊波拉河嗰度發現嘅，咁我哋都唔會知道喺伊波拉河發現呢個病毒之前有冇更早嘅情況已經存在咗呢種病毒嚇、啊嗯。即係所以呢種嘅爭拗某程度上亦都唔係一個科學嘅爭拗。 所以其實咧以往就好多呢啲嘅病毒嘅名都係以一啲嘅地方名嚟到命名啦。咁所以世衛咧。的確是在2015年的時候有一個新的指引，就是不再准用一些地理位置或者動物或者人來為這些病毒命名，所以才今次新冠病毒有一個名字叫做 COVID-19。 但是其實見回現在那個坊間就住名稱的討論，其實都已經是非常政治化和熱烈的了。因為見到譬如說內地的專家鍾南山教授都講到話嚇，其實都引述啦，即係譬如世衛都唔再用呢啲地方名嚟到命名啦。咁武漢發現嘅又唔一定源頭係武漢啦。咁又或者係一啲 H1N1 啊，或者中東呼吸綜合症啊，亦都引起過一啲當地嘅一啲反感噶。咁以至到而家咧，先至有啲人就倡議話唔好再用呢個地方名嚇去到咧命名呢個病毒，即係擔心咧引起一個污名化嘅一個情況，以至到咧呢個名稱嘅爭拗咧，其實喺香港嘅政壇都是有一個熱烈的辯論，因為之前在立法會都有很多的建制派議員就批評民主派議員就用上了武漢肺炎這個名字，所以就在立法會本來不是爭論這件事，不過都花了不少的時間去講這件事，以至到現在美國總統特朗普都是用中國肺炎這件事來到形容今次這個病毒疫症，所以其實這件事名字這件事真的不是一個單純是即可能不是单纯是一个科学的判断，可能都涉及很多即政治化的问题在这里，是吧？ 如果我哋即係都有嗰個理解，就係話即係一個病毒嘅命名唔係憑個科學，其實你用 COVID 都好唔科學嘅，即係文字同埋呢個數字本身唔係一個絕對客觀同埋科學嘅內容嚟噶嘛？點解用英文你唔用阿拉伯文都可以考慮噶嘛？係咪嚇？咁、那個關鍵就係話，如果我哋都覺得呢個病毒嘅命名本身係有個政治含義嘅時候，我哋就要討論嗰個政治嘅氛圍同埋政治嘅處境係唔係容許。即係我哋去用呢啲嘅名稱。如果我哋講緊美國特朗普即係稱呼呢個病毒做中國嘅肺炎，我哋要睇個處境。因為實際上，如果講英文 Chinese virus 咧，其實好多外國人嚟講 Chinese 嘅理解唔係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亦都唔係純粹係理解中國嘅土地，佢都係指向緊中國人。即係喺內中國喺中國嘅華人等等，有好多唔同嘅理解。咁但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其實如果我哋講武漢肺炎嘅話，呢個處境好清楚嘅，因為呢個病毒嘅初期擴散地就喺武漢啊嘛。咁所以喺唔同嘅語境、唔同嘅處境，去用咩嘅稱呼，用啲民間約定俗成嘅稱呼，當然有個政治含義啦。咁但係個爭拗點唔係講緊呢個含義，即係呢個稱呼係唔係純粹夠客觀或者夠理性，而係話緊佢有啲咩政治作用，同埋。呢樣嘢究竟係幫助緊我哋去應對個疫情啊，定係無助我哋去應對疫情？擺喺香港嘅處境咧，我哋將呢個疫情稱為一個武漢肺炎，其實係幫助緊我哋去理解呢個疫情嘅喎。我哋會知道病毒初期嘅擴散地，去幫助政府去制定呢個政策。咁但係對於美國嚟講，或者對於西方社會嚟講，佢稱呼係武漢肺炎咧，其實呢個可能純粹係幫助佢理解係中國嘅地方，但未必會對佢即係去制定嗰個入邊關政策有幫助。因為實際而家咧睇到歐洲或者世界各地都開始做咗全面嘅爆發，咁所以而家個歸根結底嘅問題就係話。是哪个开始用这个名称去将它作为一种攻击其他国家的工具，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将这个病情的扩散变成不同国家之间互相去这个标签和去谴责的作用。你看回中国外交部的人员竟然可以无端端在这个、发表言论，就是说这个病毒是美国传入来的，完全不负责任的评论，不负责任的说法，来自一个中国的官员。那这个情况就更加令人担心。 咁但係即係頭先補充返啦，即係黎恩浩講到話外交部呢就有人喺網上面就發表呢啲嘅言論呢，就係佢哋外交部嘅發言人趙立堅啦，咁就多次喺呢就係網上面嘅社交平台 Twitter 呢亦都係質疑到呢係美軍將呢個病毒咧帶入武漢嘅，咁就係話咧係美國咧先至係呢個嘅病毒嘅源頭啦，咁以至到咧係美國官方方面咧，亦都講到話，譬如特朗普咧都講到話唔中意 呢個嘅講法嚇，唔同意呢個嘅講法，就話美軍咧就冇將呢個病毒傳俾人。咁所以見到其實呢個所謂源頭嘅爭拗咧，已經成為咗一個外交嘅風波啦。咁你又點樣睇？即係呢個層次咧，即係上升到一個層次，係出現咗外交風波。而袁國勇喺呢個時候，佢講出話，即係唔同意係呢個源頭係美國之説，又會引起乜嘢嘅一個政治嘅效果咧？ 我諗袁國勇係用緊常識嘅判斷去講呢樣嘢，因為的確冇任何嘅證據。 但係就會同外交部發言人嗰個講法好唔一樣啦。 喂，咁袁國勇作為一個學者，點解要跟住黨嘅路線，跟住國家嘅路線呢？呢個咪政治化咯。如果因為袁國勇講呢一樣嘢而令到佢要撤回文章嘅話，咁呢一個就係好直接嘅一個政治嘅審查，可能係佢自己自我嘅考慮，但亦都可能係外力去令佢做成咁樣。咁但呢一個反映嘅係乜嘢呢？就係話中國政府喺面對呢個疫情嘅問題嘅時候呢，同民間嘅學者嘗試用一個常識科學嘅考慮咧，去理解疫情咧，係大相徑庭。某程度上，袁國勇同埋龍振邦教授要撤回呢篇文章，可能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呢篇嘅文章其實講嘅內容咧，正正同中國國內而家點樣去應對疫情嘅論調手法大唱反調啊嘛。而家我哋睇翻呢幾個禮拜，中國不斷希望去唱好內地應對疫情嘅方法，用好多嘅口號、好多嘅指標咧，去證明中國疫情逐漸減退緊。但係咧，中國內地嘅資訊仍係封鎖嘅，仍係有好多嘅資訊只能夠透過官方嘅渠道發布，有好多民間嘗試嘅報導，甚至外國記者想去報導都報導唔到，甚至前幾日中國仲驅逐咗幾間報館嘅即係記者離開中國添。Okay. 我哋稍後再傾呢個話題，我哋都聽聽眾有咩睇法啦。頭先就係黎欣豪嘅睇法啦，聽眾又點睇呢？電話旁邊有林女士喺度。林女士 你 好， 林女士你好， 請講下。 我就覺得袁國勇咧就呢次咁嘅即係嗱世衛已經咧就係唔用國家或者地方名嚟做名嘅啦，已經決定咗。所以咧，我覺得袁國勇喺嗰篇文章講嗰説話咧係唔妥嘅，係有唔妥嘅。不過咧，我相信佢咧都係有心想。做好呢件事，即係疫情嗰件事，所以佢事後佢諗翻起道歉，我覺得佢呢種心態係好值得欣賞嘅。有錯就要認啊嘛，大家一齊抗疫，唔好再相信即係而家咧，大家都冇證據，冇證據冇證據講話嗰種病毒係中國嘅。未有證據，所以你哋啲人佢喺文章度講話係用武漢啊或者用咩係不當嘅，所以佢肯認錯咧，我覺得欣賞，同埋喺呢個時候大家都係想做好個疫情嘅啫。 明白，多謝多謝林女士嘅電話嚇，咁都係講到話即係世衛都係已經冇用到地方名嚟對做呢個命名啦嚇，所以即係認為袁國勇今次即係都係有唔妥嘅地方。 唔係，咁我覺得世衛個公信力係我哋應該可以討論嘅部分嚟嘅，即係如果我哋覺得世衛喺初期唱好中國，任由。即係中國，即係內部嗰個疫情擴散到世界各地，又不斷呼籲大家唔好封關嚇，就唔好阻礙貿易。呢個世衛好有公信力嘅話咧，咁我哋當然會有聲出啦，都係好跟從世衛嘅做法啦。Okay. 但係而家唔係啊嘛，實際上。 好，我哋電話1872311，繼續聽大家電話。轉頭翻嚟7:00新聞之後咧，繼續自由風。 七係多雲，有幾陣驟雨，能見度較低。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0至13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去沙田，应该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封路重开，一大多车。不过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而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那边近住竹园道的慢线就有坏车阻路，龙尾一路排到去启业村对开和伟业街接近上月道。 另外一边上去思瑞啦，窝打老道的龙尾就排到去浸会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东隧港岛过九龙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车龙就相当之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架，龙尾排到去接近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多车些少，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另外窝打老道回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都是比较多车些，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袁国勇教授的预测，他就说香港的疫情断不到尾柱，可能一路成年下去都仲会有。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医生， 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人口比较集中，感染会容易一点。如果我们的措施做得好，我们是有机会围堵到去最后一刻的。 一两年都继续围堵， 都很有可能是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自由風，自由風呢次咧就講緊係袁國勇教授以及係龍振邦教授兩位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嘅教授咧。尋日喺明報觀點版嘅文章咧，就係講到命名啦同埋來源嘅問題咧，就係結果咧就係尋晚撤回。黎恩浩。 嗱，我谂即系我哋都要切实睇翻两位教授撤回嗰个嘅原因，即系佢哋系话文章表达不适当，用词甚至有错误，并非原意，希望外界不要把我们卷入政治，留给我们一个空间研究。该文旨在提出尊重真相，移风易俗。嗱，即系话其实两位教授撤回文章，唔系因为佢哋认为自己嘅论点系有问题，而系喺表达同埋用词方面。咁我觉得如果大家即係對即係兩位教授嘅文章係有意見嘅話，真係不妨去針對翻佢哋嘅內容，就唔係純粹係即係淨係即係講佢哋嗰個嘅即係表達啊或者用詞等等。如果唔係，其實對兩位教授咧都唔公允。 OK， 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陳先生， 陳生你好， 陳生你好， 主持係，我想回應翻咧，因為我啱啱聽到係咪電話嗰個主持？ 黎恩浩， 你好， 系黎生你好。因为我觉得咧，其实嗱，我有睇到呢个外交部发言人嗰个赵立坚去发表嗰啲嘢嘅。咁其实我觉得佢同埋袁国勇教授咧，佢哋讲嘅嘢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我觉得，因为你喺度讲紧袁国勇教授就好肯定讲咗一样嘢，就话中国人系依家系滥捕滥杀呢个野味。是咁样样，咁我觉得如果你话作为一个学者，你咁样样去下一个定论嘅时候，我觉得系咪应该要有一个理据呢？咁 相等於呢個趙立堅嘅時候，佢發表一樣嘢嘅時候，點解美國喺未攞到，即係就算中國病發啊，即係啊呢、這個新冠狀病毒喺中國啊流行緊嘅時候，美國點解可以咁輕易可以攞到佢個病毒嗰個基因嘅排序，甚至乎依家佢美國仲可以嚇咁、啊、快迅速可以喺人方面去試驗緊呢隻疫苗咧？咁其實佢都係推斷嘅喎、哦，即係我覺得係好合理嘅呢兩樣。如果你可以接受到袁國勇教授講嘅嘢，我覺得趙立堅呢個外交部發言人其實佢個推斷其實佢都唔係下一個定論，佢係叫美國出嚟解釋。 嗯， 系咁样样，我觉得系十分之正常。 好啊， 我觉得唔需要咁有立场去谂呢样嘢，即系去企咗一边嘅时候去睇呢样，因为大家其实中国外交部阿锦爽嗰啲其实讲得好啱，科学嘅角度系用科学去论证呢样嘢，大家唔好再发呢个嘴炮，即系等于好似特朗普咁话，即系去讲啲嘢。特朗普在他自己 Twitter 上多嘢發表很多嘢，但不代表他是用個外交的身份或者用個美國的、啊、總統的身份的立場去發表啲嘢。 OK， 好啊，多謝陳生的電話嚇，不如我哋聽多位電話先再討論啦。有李先生， 係 ，hello， 你好，請講。 係你好。 係啊，我咧覺得咧，其實咧，袁國勇佢即係今次呢個撤回咧，有三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佢想。即其實中國各方面都會講咗人哋係話話咗人哋係散播呢個病毒先，即話美軍帶過嚟。咁所以其實咁佢同 Donald Trump 話人哋嗰個係 Chinese virus 係冇分別咯，即都係喺用一啲冇證據嘅指控。咁所以佢想用呢一樣嘢嚟反擊翻，即叫佢即講嘢之前諗清楚啲，我覺得都係好都好正常嘅一件事啦。第二樣嘢就係我覺得其實佢即係有一個首尾呼應，同當其時死咗嗰個李文亮醫生都一樣啦，因為佢都係被逼，即係因為政治嘅原因，所以要撤回翻佢自己嘅言論。我覺得呢度有少少一個首尾呼應咯，即係好似就係講緊如果佢即係如果繼續落去嘅話咧，其實香港同大陸都會一樣，都會係因為政見嘅原因唔能夠去講出事實嘅真相咯。第三就係我覺得佢都想用撤回呢一樣嘢咧，可能。即係其實大家 search 下到底袁國勇佢到底係黃係藍，大家都有個都可以喺網上面好容易睇得到。咁但係佢呢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可能會想話翻俾現在當權嘅人士聽，即係話其實如果講錯咗一啲嘢之後，撤回翻都唔係一個好難嘅一個舉動咯。即係希望當權嘅人士都容易可以即係唔好因為話撤回都要讲到吓，讲几个月都讲唔出嚟咁样咯。 呢、這个就吓李生嘅意见啦，多谢李先啦。嗱，欣豪，我谂刚才都啲听众都有提到一啲嘅意见，包括就系、是、其实而家中国就算啊，即系有啲人去指控系美国系来源，咁其实都可能系要大家查一下啫。咁系咪真系要去到即系要到一个即系政治对立嘅一个角度去到讨论呢件事？ 我諗即係政治對立係觀點嘅對立，定係實質喺行動上面去影響或者阻礙到其他人去表達到佢政治觀點呢？咁嗱，我哋的確唔知道兩位教授即係撤回文章嘅真，即係係咪有啲過其他嘅原因啦？咁但我哋都會尊重佢哋呢個做法，而實際上撤回文章嘅效果就的確令到成為咗。即係我哋輿論嘅一個嘅焦點，亦都令到更多市民，甚至係更多嘅媒介咧，係會了，係會去了去睇呢篇文章嚇。咁、我咁一個重點就係、是，即係唔同嘅政治意見、唔同嘅政治立場，任何人都有嘅，專業人士都會有嘅嚇。呢啲係好平常嘅。但係關鍵就係、是、究竟我哋能唔能夠有唔同嘅意見，而呢啲意見咧，其實背後係講緊我哋有冇辦法去追求真相。頭先阿陳生講得好好，其實佢話其實啊，即係其實我哋都需要科學。嘅基礎，而即係任何人立論都有科學證據。咁但係啲科學嘅證據點樣嚟呢？你都要有尋求真相嘅渠道，有一個開放自由嘅平台同埋個空間去俾人哋尋求真理嘅。咁但係實際上，我哋睇到喺今次處理疫情方面，係咪每個國家都係可以有咁資訊開放、咁自由咁樣俾即係學者、俾民間甚至俾傳媒去了解事實嘅真相呢？ 中國是不是一個新聞自由開放的地方呢？不是、哦、中國就是一個會驅逐即係外國媒體的記者，不俾他哋在大陸、在香港、在澳門採訪的一個國家。 嗯，最后一个问题啦，咁就嗱，今次咧袁国勇同埋龙振邦呢篇嘅文章都喺网上世界引起好多嘅回响啦，咁包括好多一啲即系都被视为建制派嘅网民咧，就系、是、大力去抨击佢哋啦，咁甚至就系用上即系譬如抨击佢哋。即系台湾个字眼啦，以至到咧就系话佢哋个立场同美国一样啊，甚至话佢咧就系要点解要咁样批评咧中国嘅文化啦，仲要将佢哋咧同埋啲嘅政治联系咧就扯上关系。你觉得即系嗱，袁国勇咧就作为而家香港一个即系其中一位啦吓，即系研究疫症嘅专家，亦都系有帮咧就系政府去到做顾问啦，甚至亦都好多喺评估疫情啊吓，公众呼吁方面做好多。工作的一位学者来讲，今次的文章引起这么多的抨击，其实会怎样影响他的工作，以至到即整个香港，以至到即他帮内地的一些抗疫工作呢？ 我想这篇文章的内容或者写这篇文章本来就不应该影响他在公共层面发挥起专业的角色。政府找即係袁教授或者找其他嘅醫學界嘅即係橋楚去做呢個顧問，唔係因為佢哋嘅政治立場，唔係因為佢哋係唔係忠誠於嗰個嘅政權，而係因為佢哋嘅專業、佢哋嘅學術嘅成就嘛。咁第二就係、是、其實袁教授都知道嚇、上醫醫國，真正嘅源頭好多時候唔係因為科學或者係醫療嘅原因嘅。如果我哋要去解決一個疫情、解決一個瘟疫嘅危機。最大根源是在政治上面，政策制度是不是可以让到一些专业和有效的医疗措施可以执行到。一个封闭的国家，一个没有资讯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表达自由的国家，你有多卓越的医疗的技术和医疗的见解，你可能都发布不到。就好像刚才有听众说，就是好像李文亮医生在大陆那样，他要到临死之前他都不可以可以公开和好正当咁样去表达佢嗰个医学嘅观点，同埋提醒大家去应对呢个疫情。咁我谂袁教授，如果政府系尊重学术、尊重理性同埋专业嘅话咧，更加唔应该因为咁样咧系而放弃袁教授或者其他嘅学者。 OK， 好啊，多谢晒黎恩浩先。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讲头先都略略提过嘅另一个题目啦，就系、是、中国外交部咧就要求一啲嘅美国传媒咧去交还佢哋嘅记者证，兼且咧就系要申报翻佢哋嘅一啲团队嘅资料。转头再倾，电话1872311。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欧洲已经成为疫情的中心，经济都大受打击。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尹子谦， 欧洲央行其实有限度咁增加买债啦，利率继续维持，逼成国政府各自去用财政政策去救自己的事，而不是盲目咁增大个大市个泡沫风险，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嚟嘅。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各位 Dirty Team 的同事，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同心抗疫， 为我们的未来去奋斗。 我深深体会到人间有情。 文凭试下星期在疫情之下如期开考，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晚上的7:18，继续有陆宇光和评论员黎恩浩在这里。刚才都讲了，中国外交部就寻日出了一个的反制美国的一个措施。第一呢，就是要求呢是三个的美国的媒体，包括呢就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呢就是华盛顿邮报。他们年底前如果记者证是到期的一些美籍记者呢，他就需要呢就向中国方面呢就交还返记者证。咁同埋呢以后都不能够再在中国，以至到呢港澳地区呢就再从事记者的工作。第二呢就是要求呢三个媒体，再加上呢美国《知音》和《时代周刊》这五个的美国媒体，他们要向中国那边申报中国境内所有的工作人员、财务、经营等等的资料。有些人就是开始担心到，如果要在香港那里都不准这些记者再去到做这个记者工作， 可以点做呢？嗱，特区政府咧就冇特别咧去到讲到话咧系点样处理咧呢几位嘅美籍记者噶。咁不过咧只系寻日咧就发稿就话咧。每宗入境個案而講咧，係入境事務處咧會因應個案情況，按香港嘅法律同埋入境政策處理。黎欣豪， 嗱，我諗即係呢一個中美雙方互逐記者嘅做法咧，其實的確係令大家好即係好感到好震驚嘅，即係因為最震驚嘅地方就係話中國將呢一個嘅即係驅逐記者嘅範圍咧，係包括涵蓋埋佢哋係唔可以喺香港同埋澳門特區嗰度咧去做佢哋嘅採訪活動。咁但係呢個咧就會出現一國兩制嗰個嘅矛盾咧，就係話即係因為一直以嚟啊，即係我哋講呢個外媒記者嘅簽證咧，其實都係香港出入境自治嘅範圍裏面嘅。咁而即係如果政府香港政府成日強調要保障新聞自由咧，保障新聞自由都係要包括唔可以限制外國記者同埋啲特定國家嘅記者入去，即係進入係即係依啲嘅地方。如果咁樣做嘅話咧，都係唔符合人權公約，亦都係唔符合咧，即係香港其實都係適用嘅即係聯合國嘅人權公約。咁所以呢個做法其實，政府係應該清楚交代究竟佢係唔係會直接去執行即係、就是、北京即係、就是、外交部嘅呢個做法，定係話佢係會強調返一國兩制嘅原則呢？咁呢個係我哋最關注的。如果唔係一國兩制，仲有啲咩地方係可以俾我哋有呢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 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起倾下。电话旁边有嘉宾，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叶国谦你好。 叶国谦你好。 你好。 点样理解今次呢个外交部驱逐美国记者嘅决定，系适用埋喺香港，唔俾佢哋再喺香港度做记者工作？点理解呢？ 我要将问题分得比较清楚先。首先我听翻黎生都提及到一啲问题，我都将唔好将捞捞乱嚟讲。第一个咧，有关乎到即系对于呢次嘅中国外交部嘅表达嚟讲清楚，就系一个对于一个美国政府打压嚟讲，亦系中国传媒嘅一个反制行动嚟嘅。咁如果我哋一將呢個咧，就將佢講成為係一個打壓傳媒，或者係亦提及到呢個同呢一個人權啊呢方面去講。首先，如果要講嘅就係美國，你已經違反人權先，係咪啊？咁你所以即係你用呢一個咁嘅講法嚟講，就唔能淨講中國。中國嚟講咧，我嘅睇嘅好清楚嘅睇呢個睇法嚟講咧，佢係一個反制行動，因為美國政府嚟講咧係先行對中國媒體作出咗一个咁样嘅不合理嘅行为。咁所以咧，作为中国呢、這个嘅呢、這个国呢、這个国家嘅尊严等等嚟讲咧，要作出呢方面反击。当然啦，呢点咧，你话其他国家其他嘅一啲可能唔够胆讲，不过现实嘅中国咧系绝对唔可以容忍嘅。咁呢个系第一个问题。第二方面咧，即系亦提及到咧，黎生提及到一国两会唔会系影响到一国两制啊？呢、這个咪变成咗，因为出入境嚟讲都由叫做我哋入境处方面去负责啊。咁所以咧，你睇到特区政府咧，亦系即系都有一个讲，即系都有一个表达嘅。那个表达咧，就即系讲话会系按照翻即系。是由香港政府呢、這個特區政府按照每個個案入境嘅情況嚟講咧，按照香港嘅法律同入境咧去處理事務，即係佢表達咗呢一個。咁我哋要睇翻咧呢點上面咧，香港特區政府係執行一個具體嘅嗱，我哋睇翻基本法第154条咧，佢裏邊好清楚講嘅，佢話對世界各國，即係或者係各地嘅人嘅入境逗留離境。呢個特區政府咧係可以實行出入境嘅管制，呢個係一個具體按照香港法例去進行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佢唔係話嚟講咧，即係單純地話佢有一個整體嘅觸及到，包括特別一點咧，就如果係外交嘅問題上面，根本係唔係由特區政府喺方面有管嘅。咁所以咧，我睇翻咧，大家都知咧，就係基本第13条咧，都提及到有關即係、就是、外交係由中央去管理嘅事務嚟嘅。咁所以如果要將佢分清楚咧，呢、這個行為唔係去對傳媒嘅打壓，而係一個外交上面嘅問題。如果外交嘅問題，特區政府係冇角色嘅存在嘅。因為佢所有嘅授權都係在於 是中央政府下面去執行，而中央政府呢包括了他行使外交的时候呢、你包括法院都不能够有这个审核权的、所以这点上呢我都要分得比较清楚了、至于那几个人呢，我的理解呢、是不能够在香港入境的、因为这个是中央在这个外交上面层面的事情，但是不等于这些的包括纽约时报啊、劳动新闻啊、华尔街日报其他记者不可以来香港的，他只是指明是这班这几个人是不能够再入境的。 黎恩豪同你倾下。 好啊，叶国谦，我想问一下呢，即是你好啊，即是而家中国驱逐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呢，是不是官媒来的？是不是美国政府控制和美国政府资助的传媒？这个是不是官媒来的呢？ 我相信这个他的背景是怎样呢，就他中国政府当然有他自己的界定啦。 喂，个问题就是， 咁你又同样道理 呢？如果我哋讲外交嘅问题嘅话，其实三个报纸唔系国家机关嚟嘅，佢哋系一个私人嘅商业嘅机构，佢哋唔系外交嘅使节。所以佢哋喺嚟香港工作嘅话呢，咁的确系香港政府嘅支持范围。系咪去到外交嘅层面呢，就会好危险啦。如果所有呢啲嘅机构中国要驱逐嘅话都用外交去应对嘅话呢，咁佢做乜都得㗎喇。调返转，如果你话对等嘅话，美国点解要驱逐即係中国喺美国里面五间嘅媒体呢？因为佢哋官媒嘛。咩叫官媒呀？就係、是、中国政府控制嘅媒体嘛。咁你点样对等呢？你咪驱逐咁美国嘅官媒呢？美国有冇官媒先？ 你呢方面呢将佢完全界定呢三个嘅机构啊，即係由於佢唔係係主要直接係政府，因此嚟講，你係將佢係作為同中國嘅官媒呢方面，又將一個所謂嘅我哋講新聞自由嚟講，你係完全係冇提及到呢個實際。你頭先一開始講呢方面，我所以我覺得第一樣嘢， 你根本答唔到新聞自由個問題。對等反制措施就係鉛製嘅新聞自由啊嘛。 對等反制措施，佢要對中國官媒做出咁樣，而美國嘅傳媒嘅呢一方面嘅呢三個機構喺度存在，佢就認為呢個係影響到，亦係作為一個對於喺呢方面有個最大行為啊嘛。咁你話佢由於呢、這個嗰啲嚟講咧，唔係私人，即係私人機構嚟嘅，唔係公媒，因此嚟講就唔關呢方面。我對唔住啦，呢點觀點我未必能夠認同到，因為你喺中國本身佢。即係喺行使個外交上面咧，佢自己本身亦會係有一個自己嘅嗰個界定點嚟嘅。即係你話我因為咁樣就變成咗佢個反制行動，就你有不同睇法，呢、這個你可以咁去睇方面。 因為葉國謙其實嗰個由即係令到吊軌嘅地方就係話，即係如果中國是美國，要求即系五间嘅官媒去披露雇员资料嘅前提，就因为佢哋系外国嘅使团。咁但系中国嘅反制措施亦都唔系针对紧美国官方嘅机构，而系针对紧美国民间或者商界嘅传媒机构嘅时候，咁呢个唔系一个对等嘅做法，反而就令人觉得其实系借势就将佢变成系驱逐咗外国嘅记者喺中国国内采访同埋报道嘅权利。咁呢个唔系更加令人担心咩？ 这个我不认同你这个观点，因为即是他本身对这方面的对象就是在这方面传媒的东西、在传媒的机构，你说是官媒，你界定了是官媒，因此呢就变成了现在你中国、国家中央是要将这三个的美国的这个传媒机构，你就觉得不是一个对等，这个是你的本身观点。但我本身我的看法就是因为美国你针对了传媒，中国的传媒在美国里面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因不合理的打压而作出的这方面的这个反制这方面的措施。我想这点上面呢是有不同的观点，但可能刚才你跟着提一个问题呢，就反映就是你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一国两制，我在这个观点上面是清楚，我觉得不是，因为这点上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本身如果涉及到外交问题上面呢，就是从来在这方面都是特区政府是没有这方面的角色。 葉國謙，其實因為都就嚟去到七點半新聞啦，你會唔會七點半新聞之後可以再傾多一陣？ 好啊，冇问题。 多谢你。 好啊，好啊。 刚才我哋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啦，咁都系讲紧呢个题目咧，就系、是、外交部咧就系决定咧，就系要求一啲系美籍记者咧就归还佢哋嘅记者证，兼且咧个适用咧就系摆埋落香港嗰度。大家点睇咧？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耀南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200宗，今日暂时新增16宗确诊个案，累计208宗。新增患者大部分曾经外游，其中两人曾经在差不多时间到过中环兰桂坊 Pure Fitness 健身室。当局追查发现，早前两宗确诊个案亦曾经到兰桂坊酒吧消遣。另外一名怀孕16周的32岁女子确诊，是本港首宗孕妇确诊个案。她去过意大利和迪拜，入院时有发烧和轻微流鼻水，现在在玛格丽医院留医，情况稳定，暂时未需要药物治疗，但可能有早产风险。外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检疫14日的措施凌晨起实施，为期3个月。卫生防护中心说，下午起将在机场为抵港的65岁或者以上长者，以及或者在检疫居所需要同65岁长者同住的受检疫人士提供样本瓶，收集深喉唾液样本。有由英国返港的留学生收到样本瓶，他说派发过程有的指示不清晰。本港有医院为需要强制检疫人士提供独立隔离服务，并派机械人代替真人送餐。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说，已有10多间本港酒店愿意让需要强制隔离人士入住，能够提供过千间房间，建议政府可以与酒店合作，由政府包底确保入住率，但住宿费用由入住者自付。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回應說，選擇隔離檢疫地點前要考慮風險等因素，和隔離人士太多的時候的處理方法。在新條例下，在家居隔離是強制檢疫的首選位置，但如果隔離人士或者其家人希望入住酒店亦可以考慮。如果有酒店營運者為強制檢疫人士提供服務，個別人士亦可以自行到有關酒店租用房間。香港电台二台节目一名主持被指在节目中两度讲出一句粗言，通讯事务管理局认为投诉成立，向港台发出强烈劝谕，敦促港台严格遵守电台节目守则第15段，避免使用一般人认为粗俗或不能接受的用语，绝对惹人反感的用语就完全禁止在电台广播中使用。港台回应说，会责成相关制作单位人员长加检讨，训导员工以作改善。通讯局表示，事发在去年7月9日凌晨，师兄祠堂一名主持两度说出一句粤语粗言，其他主持似乎试图提醒这名主持，没有迹象显示这名主持发觉自己曾经失言，有关主持之后道歉，但没有说明原因。局方认为粗言明显是惹人反感的用语，不论任何时间播出都不可接受。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度较低。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0到23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现时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返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反方向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嘅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都系回复正常㗎。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口大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油站，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的恩平，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流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之后再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因为爆水管，而家甲丙达道去观塘方向介乎后黄道至到狮子石道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咁另外喺竹园嘅雅竹街因为爆水管，而家雅竹街去黄大仙方向咧近住黄大仙道嘅慢线系封闭噶。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紧嘅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老婆，不如我哋今晚咩都唔做，一齐 收听 FM 九二六啊嘛。 由谭慧清为我哋带嚟嚟自摩洛哥嘅《大城小事》。 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咧，礼拜三嚟到索维拉嘅，全个城到处都系红色嘅国旗啦。每个星期五嘅晚上，有我谭慧清为你哋带嚟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请大家到时记得收听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自由风，自由风。咁啊，除咗陆宇光之外，电话旁边有评论员黎恩浩啦，以及我哋刚才都访问紧嘅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啊，系两位。系啦，系讲翻少少，补充翻少少背景先啦。咁今次讲紧嘅题目咧，就系中国外交部咧就对一啲嘅三间美国报纸吓嘅记者咧，就系要求佢哋还翻佢哋嘅记者证，以及咧就唔能够再喺中国，包括港澳地区咧就从事记者工作。咁呢三个嘅美国报馆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同埋《华盛顿邮报》噶。咁其实咧今次嘅措施咧，其实中国都有解释咧，就系话要去到对美国打压中国媒体的歧视呢，同埋打压呢作出一个反制。咁举出几个例子，包括呢2018年呢美国已经要求呢係中国媒体驻美嘅机构呢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啦。今年嘅2月呢就再将五个嘅中国媒体呢就係列为外国使团。咁兼且呢就係对呢五个嘅媒体呢就采取咗人数限制措施，变相驱逐一啲中国嘅记者。所以呢今次呢中国呢就要作出一个嘅反制措施啦。叶国谦啊，都想问返你呢，但係点解咁，即係点样理解今次中国外交部将呢个措施延伸埋去到香港呢？因为香港呢就唔係好似内地咁样有呢个所谓记者证嘅呢个制度嘅。咁而呢就係喺基本法都係即係叫做讲緊香港有呢个嘅新闻自由啊，咁样亦都係即係有保障与新闻自由。咁点样睇今次係即係将呢个嘅禁止呢几位记者嘅采访嘅禁令延伸埋嚟香港，唔係就令到人哋觉得係会有呢个一国两制被侵犯嘅感觉咩？ 我嘅理解咧，因为而家讲紧系一国两制，一国香港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如果外交部作出一个反制嘅措施，你喺香港，即系喺全国，喺呢个中国内地，系唔俾佢再 在里面进行有关的一个的活动，你在香港可以，那怎么来自一国呢？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即是在外交上面呢是没有说关乎到是即是因为要将香港可以脱离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无论很多在联合国嘅好多嘅制裁措施啊，香港都一样系要按照啊中国如果签订咗嘅，佢都会跟翻嚟咧去作出安排。咁所以咧，即系从喺呢点上咧，就大家睇到冇可能会出现，即系如果你出现咗中国内呢个系禁止呢几位嘅外国记者继续喺中国里边去进行呢一方面嘅新闻活动。而香港可以咁何来一国嘅存在呢？所以系第一个观点。第二方面咧，外交问题点咧？一个系即系从来都系我头先都简单讲过，喺基本法里边嘅第三条、26(2)(3)啊等等嚟讲咧，啊都已经系讲得好清楚。一个嘅喺外交上面咧，香港系只能够按照系中呢个外交。呢一方面嘅中國中央嘅政府嘅政策上面嘅進行嘅，佢香港只能夠係喺包括咗入境上面都係執行一個具體嘅一個措施去實行出入境嘅管制嘅啫。 嗱，今次呢个嘅禁令咧，其实个客观效果就系咧，令到咧就系而家喺内地有记者证嘅呢三间美国报馆嘅记者。需要交還記者證，同埋唔能夠再喺即係內地同埋以至香港、澳門採訪啦。客觀上嚟講，就係、是、對於呢三間報館咧，造成一個運作上面嘅打擊。呢幾個記者咧就唔能夠再喺中國以至香港咧去 都要澄清一樣嘢。我嘅理解於咧係對呢幾位嘅記者咧係要收翻佢嘅記者證，佢哋唔能夠再喺中國包括香港。進行有關的記者這方面的活動，但不等於去禁止 這三間 的報社在香港的其他他的員工或者他的記者在香港活動，或者包括在中國內地的府。 但是客觀效果就是傷害了他們在、就是、包括在香港上面的營運嘛。咁啊，所以就令人覺得係打壓咗新聞自由。 如果要講傷害嘅，第一個傷害嘅就係美國要做出咁樣嘅傷害性嘅嘢，點解唔好？我就要指責美國而淨係單方面講到中國，你點解要咁樣做？指責中國喺呢方面打壓呢個新聞自由咧？ 咁但係即係個情況就係、是、即係喺香港嚟講，如果少咗一啲外國記者可以採訪嘅話，咁其實對於香港嗰個採訪環境以至資訊自由嚟講，會都有影響。 呢三位可以第二位可以嚟㗎，係咪？咁我唔覺得，因為呢三位可能都係無辜嘅，可能都無辜嘅。但係喺現實上面，你美國政府作出咗咁樣嘅蠻橫嘅行為咧。咁必然嘅亦引起咗中國政府嚟講咧，亦需要相等地、okay. 對等地去進行一個反制措施。 我又想問特區政府嘅角色啦。今次其實係咪特區政府係攞到外交部拒絕再發即係記者證嘅一個名單，攞到之後就禁止呢啲記者入境咧？其實特區政府做嘅嘢係咪就係咁樣咧？還是係可能會驚特區政府做得更加多，以至到即係自我審查咁樣？ 特区政府怎样做呢？他早只能够根据基本法第154条里面去进行的，就是他的权利就是刚才我都简单讲过，他对世界各个或者各地区的人的入境逗留啊、离境啊，他就去实行，就是这个特区政府就是可实行出入境的管制。这点呢就完全是在于入境处里面的决定了，包括处长上面他都会是在这方面做这方面的处理。但如果你说中央政府在外交上面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呢，我也见不到入境处可以批准这些人可以入香港境，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 内。换言之入境处的决定就必须要跟随外交部的决定，这样会不会其实影响到、香港作为管制自己入境的一个权力呢？ 我都講具體嘅具體措施嚟。而家佢喺基本法裏面賦權俾我哋香港嘅喺入境上面嘅係出入境嘅管制做法啫喎。但如果你涉及到外交咧，係一定係依從翻外交上面嘅責任由中央負責嘅。頭先我亦提及到喺基本法嘅第十九條裏面咧，呢啲國防外交呢啲國家行為根本係喺呢點準則嘅政府係冇呢方面嘅嗰個權 力。Okay.好啊，多谢叶国谦，多谢你啊， okay, 多谢你啊， 系多谢你。叶国谦咧就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嚟噶，黎恩浩点样睇刚才佢嘅讲法？ 嗱，我谂啊，叶国谦嘅讲法系两个好大嘅即系盲点啊。第一个就系咧，其实中国嘅反制措施咧，实际就系打压紧新闻自由嘅措施。三间嘅媒体根本唔代表美国政府。美國政府之所以要將三間中國官媒限制佢嘅雇員人數咧，就係因為佢哋應該係屬於外國使團嘅一部分，佢哋係中國政府控制嘅媒體，呢個並唔係一個商業社會或者一個即係傳媒市場裏面自己獨立運作嘅機構嚟嘅。咁所以中國打壓即係三間即係喺美國嘅媒體咧，亦都唔係打壓緊美國政府。第二件事就係話一國兩制嘅精髓就係話。是讓人覺得即使在中國一國底下仍然有最大的有大的自治權是可以給到香港政府自己去掌握。如果每一件事外交部都可以就可以用外交部用到外交理由呢就是去影響香港自己本地的自治事務的話呢那其實一國兩制的精神就會慢慢被收窄或者甚至被縮減。那我想這個是沒有人是想見到這樣的局面。要令大家相信一國兩制就應該容許回香港甚至澳門都有更大的空间去应对呢啲问题，但外交部嘅做法咧，其实就系俾一个警示，即系西方社会咧，即使喺香港有几大嘅自由体系都好咧，其实佢都系属于中国，咁样对香港嘅经济发展、对香港嘅自由都系冇利 的。OK， 嗱，而家咧就系被要求交还记者证嘅三间报馆咧，就发表咗声明咧，就话咧，中国喺新冠疫情期间打压新闻自由咧系不合时宜，当前世界咧正需要嚟自中国独立同可信赖嘅信息，但系北京嘅做法咧会令到防疫变得更加困难。咁喺香港嚟讲咧，其实系外国记者会同埋香港记者协会咧都系分别出咗声明啦，咁都要求港府去到厘清呢啲嘅传媒机构嘅驻港记者会唔会被禁止采访。另外咧，外国记者会咧都强调咧，基本法系列明咗外国人喺香港工作是由本港的入境处独立处理，如果制度有变的话就反映一国两制被严重侵蚀了。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再谈。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有一些良好的习惯都可以有效减低到自己受感染的机会的。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 要做好保暖，如果是天氣真係涼嘅話咧，就攬翻條頸巾。嗰、那個氣管保暖咧好緊要嘅。朝頭早咧，如果係有太陽嘅時間咧，就可以落去公園行個圈，做適量嘅運動。但有適量嘅運動咧，咁先至自己嘅身體咧抵抗到呢啲病毒嘅。如果有咳嗽啊、打一次咧，就用紙巾揞住，就唔好就咁對住人哋咳啊、打一次咁樣。另外咧，如果真係天氣好凍嘅時候，我哋可以飲翻杯暖水，呢啲都係咧有效可以預防病毒嘅措施嚟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时间是晚上的7:47，继续有陆宇光和评论员黎恩豪在这里。黎恩豪你好。 是你好陆宇光。 有关于是一个民生问题，就是大家都关注了很久的一些公园，就有些表演者在这里唱歌，有时个音量都是几大声咁样骚扰到一啲嘅居民噶，咁而咧更加一啲嘅表演者咧系有收一啲观众嘅利是啦，系作为打赏噶，咁尤其是系屯门公园添啦，咁屯门公园过一段时间都出现好多呢啲咁样嘅表演者噪音嘅情况，以致到咧引起好多嘅政治风波啦，有好多人系发动一啲嘅游行咧去到抗议啦，或者要求大家去关注呢件事啦。最新嘅情况咧就系政府向民政立法会。 民政事务委员会就提交了一份文件啦，咁就话想修订咧，就系而家规管嘅游乐场地规例啊，咁就加强咧系管制康文署辖下公园嘅啲噪音滋扰问题。咁包括头先都讲到啦，如果系有人喺公园表演并且收利是嘅话咧，咁咧就而家就唔受规例规管噶嘛。咁但系而家咧就谂住系计划咧修例范围咧就扩大，咁就系禁止未经批准嘅人咧，在公园演奏音乐、唱歌或者其他音乐嘅活动嘅时候咧，收取金钱或者报酬，例如利是噶。无论咧嗰啲钱系咪人主动索取咧，都属于违例。兼且咧，修例又话咧，建议赋予康文署署长有法定权力，就喺公园嗰度咧张贴一啲嘅告示啦，订立一啲嘅规定，譬如话咧一啲嘅指定时间吓、指定时段，咁就限制市民咧就将体积大嘅扬声器就带入公园使用，或者咧系禁止佢哋喺一啲嘅部分嘅地方咧进行表演噶。黎恩豪点样睇今次修例方向呢？ 我諗呢個修例方向呢，其實都相當回應到即係民意嘅。其實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因為呢個即係喺公園表演引發嘅噪音，或者係一啲即係修例之前嘅問題呢，已經即係都延伸到成係有至少兩次即係喺屯門嘅大遊行，亦都做咗好造成好多嘅衝突。咁歸根究底，其實呢啲民生嘅問題呢，其實政府都係要解決。咁就係睇返政府即係、就是、食環署康文署而家建議修訂嗰個嘅規例呢，其實我諗最緊要嘅就係加強咗個罰則啦，即、就、係、是、由過去原本係2000元增加到去而家係最高係10000元。而更加重要嘅呢，就係即係實係唔可即係、就是、禁止任何收取個金錢報酬。咁我諗即係康文署呢個做法呢，係捉到即係一個其中一個精髓嘅，就係、是、就睇到而家呢一種即係、就是、可以不斷透過比例事先去增加到表演者嘅誘因，就繼續留喺啲地方嗰度表演。咁但係另一個問題係噪音嘅問題，咁所以噪音嘅管制呢，可能先至係大家最關心嘅。畢竟即係好多住喺公園附近嘅即係居民咧，都係成日被滋擾。咁所以我諗，即係康文署亦都可以俾到更多嘅指示或者具體嘅內容咧，就係講點樣去處理呢個噪音嘅問題。 嗯，大家點睇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咧，會唔會屋企附近啊，你嘅社區都有一啲嘅公園表演呢個噪音滋擾嘅情況出現啦嚇。咁啊，電話1872311，我哋收音機旁邊咧就係電話旁邊就揾嚟咗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立法會嘅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國芬啊。刘国芬你好， 大家好， 刘议员你好， 系点样睇今次嘅修例方向啊？ 呢个修例方向，我相信都系吸纳咗市民嘅意见咧，亦都议会嘅意见。因为呢个修例其实喺上一年啦，2019年嘅4月29号咧，都拎过嚟立法会，即系有啲方向嘅。咁但系当时咧系一啲方向啫，例如佢话喂提高刑罚，同埋系即系嗰个担任控方证人啊。怎樣檢控呢一啲。咁今次有個較具體嘅方向，因為我哋我記得去年喺會上面大家都覺得個刑罰係唔足夠嘅，因為而家嗰2000元同埋監禁14天呢，都已經係1999年即係、就是、定立嘅事啦，相隔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係有必要檢討。最大問題就係嗰個打賞嘅問題呢，即係你個罰則咁輕，而嗰個打賞係咁多嘅時候呢，是沒有阻嚇力呢，是令到啲人呢是即係唔喺度表演嘅。咁所以今次我相信都係即係聽取咗意見，做返一啲針對性嘅行為嘅。咁而即係過去亦都即係就算有啲附近嘅居民受到滋擾，但係因為佢未必係使用遊樂場嘅人士呢，同埋可能有啲人唔想做證人呢，令到有好多嘅投訴呢係變咗唔能夠去即係控告。咁而家其實透過修例之後咧，呢一樣嘢咧都係簡化咗同埋方便咗，令到即係可能遊樂場嘅管理員都係可以即係做證啊等等。咁呢個我覺得係會比較能夠針對到現時嘅問題嘅。 或者即係講清楚少少咧，就係、是、以往喺規例入面咧，就係、是只有一啲嘅某一啲人咧先可以做一啲噪音嘅證人嘅。咁而家咧就係、是、將嗰個嘅係啦，任何人都得啦。咁就會加強咗嗰個舉證嘅門檻，係咪咧？ 係冇錯，因為舉證嘅門檻都係一個問題。過去噪音可能即係我哋都聽啊，即係例如屯門又好，或者土瓜灣都好多人都投訴。咁但係真正係告上法庭嘅個案呢，其實係好少。呢個係一個舉證嘅問題。咁呢一個嘅即係 修例都是針對了這個舉證的問題呢，是令到任何人包括個管理員或者附近的居民都是投訴的。 嗯，至於今次咧個修例個方向都講到話咧係禁止一啲未經一啲市限制一啲市民啊，限制一啲市民咧就喺指定嘅時段咧就係帶一啲嘅體積大嘅揚聲器入去公園啦，又或者係禁止喺公園部分地方咧進行表演。咁其實你擔唔擔心個執法嘅清晰度咧？即係譬如話咩叫先至最咩叫大咧？係咪要度過咧？又或者係喺公園部分地方咁啲人可能行嚟行去，咁又點咧？又或者即係嗰個執法嘅人手方面，你又覺得應該點樣做咧？ 這個我自己亦都同即係康文署或者民政局去了解過啦。正正其實可能即係你會覺得可能即係究竟禁唔禁具體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正正可能係俾翻個彈性嗰個康文署嘅署長或者其實康文署嘅同事喺制定公園嘅規例嘅時候，因為如果而家你寫咗落去個修例度禁止帶一啲擴音器、揚聲器。但是可能即係過咗十年之後，嗰、那個科技可能會唔同咗、變化咗。咁變相就係、是、如果就算科技可能即係進步咗，但係康文署長可以隨住當時嘅改變咧，將最新嘅可能揚聲器啊、大細嗰啲咧，就寫明喺嗰個通告度咧，就貼出嚟就禁止。呢、這個係俾咗一定嘅彈性咧，係康文署署長唔需要可能受到嗰、那個。時間的改變，而是再做一些的修例的動作。 嗯，黎欣浩同你傾下。 係劉議員啊，其實即係我用呢個角度講啦，即係其實呢個即係問題，其實我哋睇翻，其實好多時候見到一啲街頭表演或者公園表演嘅聽眾啊，或者表演人士咧，即係可能我可能應該係一個即係唔係好準確嘅描述嚟嘅，但可能都係啲即係。年齡層比較高嘅群體嚟嘅，咁其實會唔會都反映咗問題就是、其實如果當呢個法例通過之後，其實可能呢啲嘅街頭嘅活動就可能真係冇曬。咁其實係咪有反映其實可能本身呢個群體其實佢哋真係好，佢哋喺社區裏面嗰啲嘅康樂嘅活動或康樂設施其實不足。咁其實區議會或者係民政，即係民政處其實有冇喺呢方面都做翻一啲嘅配套咧？按你所知， 我諗呢個要取個平衡啦，因為即係未必個個公園。都是可能要一刀切全部禁止晒一啲嘅噪音表演而我相信康文署或者康文署前線嘅同事都係因應可能附近有居民嘅投訴或者嗰個地方例如屯門公園已經成為一個黑點嘅時候呢就相應要採取一啲即係針對性嘅措施咁所以其實使用公園嘅人士或者團體其實都要有一定程度嘅自律甚至乎同即係康文署大家去配合在某些即相對沒那麼滋擾的時段或者即區舉辦一些活動啊這個康文署可以做的。咁其實當然啦其實可能即相應即那些聽眾可能年紀大一些其實可能他沒有工作都想可能在生活當中是多些娛樂的。咁康文署和民政署亦都是可以透過區議會又好或者是康文署本身是舉辦多些不同的活動利用一些會堂咁其實民政署又好，或者康文署都啦，都係屬於民政事務局下面嘅範疇。咁我相信係可以，即係呢一方面係可以夾好啲嘅。 係，因為都想跟進咧，就係其實我都睇翻政府嘅數字咧。其實屯門，譬如以屯門公園做例子啊，其實佢哋都有啲自娛區同埋露天劇場可以申請做啲活動。但係其實過去咧，即係申請嘅數目，即係批核呢啲活動嘅即係比數咧，可能即係得一半。即係譬如。即係三年時間批過3000多個，最後都係即係唔夠2000個。其實你會覺得，譬如喺康文署批核呢啲嘅自娛區或露天劇場嘅時候，有冇需要有一啲即係鬆綁嘅做法呢？ 我諗都要有一定嘅準則去釐定啦，因為特別屯門公園可能過去都有多人投訴。咁變相其實即係某個一個問題就可能話正式新居，其實我哋都遇到好多嘅情況，就係好多正式去申請嘅時候呢佢就真係未必批出嚟，咁變咗咧，但係個問題就係條例亦都即係解決唔到一啲，即係我唔申請啦，直接去表演啦，你咪罰我2000蚊咯。咁而家立咗例之後咧，我覺得係可以進行一併嘅檢討，即係一方面你可以去打擊一啲可能修例時嘅即係表演啦，咁另一方面就可能一啲正常嘅表演團體嘅表演或者活動咧。是可以更好地規管或者去編排的。 你係啦，咁都講到罰則方面咧，你認為今次個建議罰則增加由2000元增加到至到最高10000元咧，咁你覺得罰則嚟講係咪合理咧？因為以前都有啲嘅個案就係話咧，可能有啲表演者都唔介意嗰個罰則啊，可能係幾百蚊咁樣，咁佢哋就唔介意俾啦。咁而家提高呢個罰則嗰個嘅最高嘅罰款額係咪合理咧？ 我覺得即係由2000元去到10000元都係加咗5倍啦。咁當然啦，你有啲人都覺得10000元都未必夠。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類似嘅條例，而家都有一個香港法例第400章嘅噪音管制條例第5条，對公眾地方嗰啲噪音規管嘅罰則都係10000元嘅。咁所以如果兩條條例比較翻，亦都係一個比較睇齊嘅即係類等嘅罰則啦。另一方面，我覺得最重要就唔單止係嗰個罰則嘅問題，因為今次嘅修正條例係連埋嗰個打賞嘅禁止或者杜絕咧係做。即係老實咁講，如果我罰你10000，但如果你嘅打賞係可能即係真係好多， 禁絕埋啦嚇，咁就會打擊呢啲表演者嘅情況啦。 你都未必打擊佢嘅意欲嘅喎，咁所以其實雙管齊下嘅提高罰則。 好，時間關係啊，劉國芬，多謝你傾到呢度先啦，拜拜。